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杨立门啊，我 哋有 几件事可以倾下。咁我谂即系有睇新闻嘅人都应该关注到啦，嗰个游行啊，喺将军澳居民咧即系反对嗰个填海工程。咁啊杨立门你都有睇到新闻啦，系嘛？咁啊应该系疫情之后咧，即系再开始可以经过不反对通知书，跟住咧就有秩序咁样去游行。咁但系我睇社交媒体，我啲朋友啊嗰啲都有啲意见嘅，即系都觉得哇咁样游行就好似都比较拘谨咁样。 嗯，系啊，嗱，其实疫情之后咧都有几宗即系呢啲游行批准咗出嚟嘅，不过咧就好多即系注意点就集中喺呢一个都会业委会即系反对132区填海呢一个游行。 系啦，因为系即系疫情之后第一个反对政府政策嘅公众活动啦，因为之前有其他嗰啲都系即系比较喜庆啲 嘅啦。因此咧就呢一个咁嘅游行咧就有关当局咧咁特别系即系警方啦，就系施加咗唔少一啲我哋以前冇见过嘅一啲嘅限制落去嘅吓，咁咧就亦都系呢一个系即系比较可能敏感少少啦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嘅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喺呢。 嗱，咁我哋形容下，包括咗咧要挂一个编号嘅颈牌啦，要用胶带咧分隔嘅，基本上你行下咧你就唔可以加入噶啦，系咪？咁另外咧就系你游行嘅时候，你之前申请咗你本身系啲咩诉求就咩诉求啦，你就唔好行下突然间叫咗第二样嘢啦，系咪？咁另外嘅就系你要有九册啦，譬如你我哋今次啱啱过去嗰个游行咧，批入批咗100人嘅，咁当中咧，其实你应该系每十个人你就要有一个嘅九册啦，咁其实个要求都系要比较喺警方要求下，即系大家要尽量做到系比较守秩序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主办单位都话咧，其实都有啲屋苑嘅其他人原本都想参加噶，咁但系都考虑过有啲疑虑，咁最尾都系冇参加到。 系，不过当然啦，就呢啲某幾項的要求以前那些不反對通知書都 有要提出的了，即譬如說你那些宣傳單張是不是都要給警方看過呢，這次都是有，譬如說你不可以聲稱這個目的，但是到時你又喊了第二樣東西出來，也 是以前都有的這些。 是的，我想最特別的就是那個參加人士編號牌，是 是的，這個、 即我見到 譬 如今次那個 是比較新的， 系啦，就重点就系反对将军澳再填海326大游行，就写住参加人士编号，你可能写住001、002，即系017咁样，即系你挂住晒嘅咁样。咁都有啲屋苑嘅居民话咧，我唔想咁样，咁所以我喺佢嘅周边范围经过。即系望住咁就算啦，咁样即系可能未系好惯啊。 即系想加入就加入唔到啦，吓咁同埋就即系譬如话传媒即系想访问即系游行嘅人士咧，都系被隔开嘅吓。 系啦，即系主办单位都系唔好搞啦。今次唔同往日，即系大家都希望。 咁当然啦，今次唔同往日，另外都有一两样咧，就系譬如话确保不构成即系不利国安嘅嘢咧。咁所有游行咧，其实国安法即系通过之后咧，都对所有游行都有提出呢一方面嘅要求嘅吓。咁啊，不得蒙面咧，因为蒙面法仲喺度啦吓，咁咧就但系就唔系个个游行都不得蒙面吓，咁但系呢一个头先我哋讲呢一个游行咧就系适用嘅。就是這個限制， 是啦，咁大約喺無論係起點咧、遊行過程同埋終點咧，都有封鎖線去圍住啲隊伍嘅，咁基本上外人就唔好入去啦。好似頭先阿立門講咧，傳媒採訪係有一定的限制的，是啦。咁記者想進入封鎖線，即係以前我哋嘅年代同埋呢咁多年咧，其實你中意你咪。即我哋當然做記者係唔應該一齊遊行啦，呢、這個大家好明白啦。但係通常我哋會一齊行，即係佢一路行，唔係係啦，係一路行就一路問， 一路問 一路。係啦，咁嗰個其實就唔係一齊遊行，不過一路行一路問。咁依家其實都我諗主辦單位都有講啦，唔好搞啦，係啦，即係費事即係誤會啦咁樣。咁今次咧，其實呢個遊行咧，用呢個方法咧，都有啲人有啲反應比較大嘅，即係佢哋會覺得。比較突兀啦，甚至乎有啲人覺得侮辱性比較嚴，比較即係唔係幾開心啊？楊立門，你點睇咧？即係呢個做法？ 國安法即係通過咗，咁有一啲新嘅要求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啦嚇。咁、咧就不過我諗警方亦都有佢嗰個嘅考慮嘅，因為都驚住即係有一啲即係有另外即係一啲立心嘅人啊，就可能會即係混入去。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遊行嗰度，因為反正都係一個反政府嘅遊行啊嘛嚇，咁咧就恐怕有啲真係反政府嘅人士，即係混入咗落去咧，就將整件事咧就變咗質咁樣嚇。咁呢個可以理解嘅，不過咧當然就係各人有各人嘅唔同睇法，究竟嗰個嘅即係嚴謹度應該去到邊度咧咁樣嚇。 係啦，我亦都估計即係可能試咗一次啦，即係大家見到個成效好似都可控，即係會唔會之後可以放寬翻咧？咁其實係未知之數。咁但係如果話係令到當局或者公眾係關注呢件事，我相信就已經達到咗啦。因為平時如果你都唔夠一百人嘅遊行，其實冇乜人講嘅。講真係嘛，即係以前嘅年代係咪？咁今次咧調景嶺啦，即係都會站業主委員會咧舉辦遊行咧，其實就係反對政府喺將軍澳132區嚟到填海嘅，係啦。咁政府咧亦都有回應嘅，其實咁今次事件咧，當然居民就覺得。你填海你仲我哋住喺嗰度嘅时候，无论係生活啦，原本我买落嘅地方啦，可能同依家嘅情况唔同咗啦，咁係咪我可以至少都发下声，多啲人关注呢咁样。咁加上当时买入嘅时候未知道你原来有咁多嘢改变㗎嘛，係咪即係包括咗呢个混凝土配料厂啦，公众填料轉運設施啦、廢物轉運站啦等等，可能都擔心會有啲臭味啊、污染空氣啊咁樣，咁就認為應該另覓選址興建嘅咁樣。咁呢一個我諗，除咗係住喺將軍澳嘅居民有擔心咧，我諗其他嘅市民可能係見到今次嘅遊行模式有咁嘅限制，第一次喺畫面上見到，可能就會關注多點。 不過頭先你講翻嗰六項嘅設施咧，咁政府當然都有一個嘅回應啦，好似即係發展局嘅秘書長佢早出嚟講，就話呢六項嘅設施咧係必須要依靠海邊去營運嘅，亦都服務咧係包括將軍澳區內嘅居民，咁所以咧係有區域性嘅一個需要嘅嚇，咁所以咧就要喺將軍澳揾一個地方係減少對居民嘅影響咧。132區咧就係一個比較即係合適嘅地區咁講嘅。 係啦，咁其實咧佢嗰個係為咗配合將軍澳第137區嘅房屋發展啊嘛，咁所以咧就要建議喺將軍澳132區，咁就要提出大約25公頃嘅土地，先至可以容納我頭先講嘅。部分設施啦，包咗其他電力設施啊、建築廢料處理設施啊、海上垃圾收集站啊等等咁樣。咁政府咧係就住六個設施呢一個公共設施而引嚟呢個遊行咧，發展局咧係有回應嘅，咁都話咧，其實今次咧係配合咗創建未來比較適宜嘅一個新嘅社區，包括咗137區興建咧50,000個住宅單位，趕及喺2030年 113萬人居住喎。 系啦，咁就你可以趕及喺2030年開始陸續入伙嘛。咁所以咧，如果能夠提供多到25公頃嘅新造土地，嚟到遷置兩個喺第137區運作嘅設施咧，咁你就好似頭先阿楊林滿所講啦，唔單止係支撐咗將軍澳嘅，係支撐埋咧特別係香港東部區域日常運作嘅公共設施。咁即係簡單啲，可以話。你係要惠及多啲人嘅，咁當然啦，都有啲市民大眾可能話：喂，你其實你有冇諮詢過我哋嘅？我初初搬入嚟嘅時候真係唔知嘅喎。咁政府咧都話尊重表達意見嘅權利嘅市民，咁啊有講過嘅，有數過嘅，有落區，有做到嘢嘅，咁就話咧有出席到2、3月嘅西貢區議會嘅會議，咁啊政府團隊咧亦都舉行咗十幾場同居民會面嘅活動嘅，咁亦都應邀咗地區領袖主辦，包括咗近排舉民嘅居民大會。会直接面对面向居民解释个六个设施嘅功能同埋必要性，同埋相关纾解措施，希望可以即系减低市民嘅忧虑嘅。咁今时今日其实都要做噶啦，呢啲嘢系咪？ 咁当然啦，即系官有官讲啊，民有民讲啦吓。咁啊，即系官员就做咗好多功夫啦。佢话咁咧就，但系即系民间咧就当区嘅区议员咧同居民代表咧就话收集到咧超过3300个嘅居民意见嘅，咁啊超过 99%添，係反對即係喺接近民居嘅地方咧，係放置六項厭惡性嘅即係設施嘅嚇。咁咧就話即係呢啲設施咧就距離民居咧即係都唔夠一公里啦，空氣污染啊咁等等都係比較即係嚴重嘅，即係預料到嗰個嘅影響。 係啦，不如我哋同教授傾下咯。我哋電話旁邊咧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陳展俊先生，陳先生你好。 系主持大家好， 系啊，都系由你讲好啲啦。我哋都未咁切肤之痛啊。虽然我以前都住将军澳嘅，系啦，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都讲翻个诉求先啦。其实政府就话我哋有派人落嚟同你哋倾噶，咁你哋系咪都仲系好担心咧？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嘅诉求啊？ 即系嗱，其实都要同大家讲下，其实政府点样落嚟倾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即系其实西贡。即係區議會咧，其實好多議席都係空缺咗。你話去到區議會講幾多次，其實都係未必代表到好多居民嘅聲音，因為始終有好多區議員唔係嗰個區嘅，甚至剩低嗰啲係西貢嘅。咁其實即係政府部門呢個講法就係唔太理想啦。咁即係例如話，琴日出席嘅都有不乏好多其實係前任嘅區，即係辭咗職嘅區議員啦。咁其實呢政府係有搞啲地區諮詢會嘅，咁但係個形式係點樣做嘅呢？全部都係閉門嘅。咁獲邀嘅人是咩人呢？一係就業委會啦、法團啦，跟住可能啲分區委員會啦，又或者係建制派嘅人士。咁佢就即係其實都係每一場都係講一式一樣嘅說話㗎啦。咁我都有出席其中一場嘅，用即係屋苑代表嘅身份。咁就都有啲其他屋苑呢係專業人士，即係甚至係即係坦白講喺政府入面做嘅工程師嚟嘅。咁都同佢哋提出過啲即係啲好具體嘅問題，連規劃處處長都係答唔到嘅，都係口硬硬就係識撳下 PowerPoint 嘅啫。咁所以就即係政府呢、這個就所謂有溝通就其實都好唔理想嘅。咁剩低嗰兩場即係諮詢會所謂地區領袖搞嘅，咁其實都係講一式一樣嘅說話，所以總共搞兩場嗰度就一次比一次少人，係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嘥氣嘅，已經同佢哋講。咁點解居民去到反應咁大呢？係因為最主要就係其實針對三個厭惡性設施嘅啫，一個就係水泥廠，一個就係呢個垃圾轉運站，第三個就係呢、這個填料嘅轉運站啦。咁、水泥廠大家都睇到喺油塘嗰個情況係極之惡劣嘅，即係就算係嚴重違規，環保處釘咗去牌，都依然可以繼續營運啦。咁佢對居民影響就又噴曬黑煙啊，成日搞到個海面倒到黃曬啊，成個油塘黃色嘅個海係，去到觀塘都係。咁然後就啲水泥車出入油塘區沿途，去到油塘半山都係地下有好多好似泥沼咁樣啊，濕立立啊，滴到啲水泥周圍都係啊。對行人啊，對啲小朋友啊，都係有一個交通嘅風險啊。咁間唔中又有啲交通意外啊咁樣。咁就呢、這個垃圾轉運站就即係將軍澳居民最切膚之痛啦、啊，就佢處理曬成個區域東啦。頭先都聽到，咁即係話。有大量嘅垃圾車就會翻翻嚟將軍澳啦。以前堆填區仲收郊區廢物嘅時候就係咁嘅情況，每一日啲垃圾車周圍滴啲臭水，最臭其實就係因為啲垃圾車又周圍滴啦。咁所以就令到其實沿途嘅屋苑，即係主要幹道嘅屋苑，其實都有個臭味滋擾嗰個問題，即係唔係淨係話日倉城投訴堆填區臭，係沿途都投訴，同埋。有時可能吹啱風向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即係市中心一帶其實都有啲臭味。第三就係嗰、那個填料轉運站，而家喺137區有個填料庫。咁你將嗰啲泥頭點樣你轉運都會短暫擺咗喺132區嗰度嘅。咁如果咁啱個風向嚟嘅時候咧，嗰啲沙塵就會吹去最近嘅維景灣畔啦，或者調景嶺啦，跟住將軍澳市中心南。一大啦，咁你嗰啲臭味同你嗰啲水泥廠污染，亦都係個道理都係一樣嘅啫。咁同埋即係政府即係講到好威，就話我哋會點樣去嚴格規管嘅營運？你嚴格規管唔到㗎。你而家個道路設計，佢諗住132區就係有條路，一落將軍澳隧道有條路就駁去132區，但係嗰啲車要離開132區嘅時候咧。佢嗰條路係駁翻 去落即係入翻將軍澳方向，然後佢要掉頭上去嘅。咁嗰啲車之後佢其實都可以自由喺將軍澳區活動嘅，因為過去嘅經驗就係嗰啲泥頭車、重型車、垃圾車嗰啲司機都要食飯嘅。嗰啲司機要飲水去廁所休息，佢哋都會喺個區入面周圍拍，拍到通山都係，或者通路都係。咁即係過往即係喺區議會嘅時候都不斷有反映呢啲咁嘅情況，但政府部門係無力處理嘅。咁所以居民個擔心係好大，同埋頭先都有講話啊，有當區議員收集咗超過3000份，其實唔止嘅。如果是計不同的黨派、不同的議員、不同的地區人士、不同的屋苑加埋，其實現在是有些屋苑用戶數去做基準，其實超過30000的。所以其實如果對比翻以將軍澳個人口比例來講，其實個比例很高的，根本就是。 咁當然冇人係喜歡一啲厭惡性嘅設施喺佢屋企嘅範圍之內啦。咁但係政府又需要起呢啲咁樣嘅設施嘅，咁亦都根據政府講啦，即係有需要係喺個岸邊嗰度啦，即係嗰啲船要運走啲廢料啊等等，即係有需要喺個岸邊嗰度。咁又唔係咁易係揾到一個咧係適合嘅即係選址嘅咁。咁如果唔喺呢一度嘅話，咁你哋又有啲咩反建議俾翻政府係啊？唔係一定要喺呢？渡過第二度都得嘅喎，咁你有冇呢個建議咧？ 今次個問題係源自於，因為佢要喺137區發展一個超過100000人嘅社區嘛。咁其實137區發展100000人社區本身已經有個問題，就係佢個唯一嘅交通配套就係喺日出康城延伸一個地鐵站。即係坦白講，大家而家日頭即係翻工嘅時間，如果係將軍澳站嘅話，基本上係上唔到車嘅。咁如果你即係要等多一班。你如果加多100000人呢，我都唔識講㗎啦，基本上即係日日都好逼㗎啦。咁所以其實係咪要考慮將137區嗰個規模減少，然後去保留嗰啲設施部分喺137區呢，或者喺137區再入啲嘅位置可能喺嗰度填海，跟住可能就安置嗰啲設施，然後減少137區嗰、那個預計嗰個人口嘅數目呢，咁呢個都係嘅。咁因為佢話，我明白呢啲設施都要可能擺啲主要幹道附近，咁所以佢就要考慮啲因素咯。咁即係過往日昌城啲人都會即係可能會投訴，喂，咁嗰啲車都可能會行去康城喎。咁而家有嗰個框大橋，會唔會佢再整一條支路係專係去俾呢啲嘅重型車輛、呢啲泥頭車、呢啲垃圾車、呢啲水泥車？在框大條那裡直接落，就不要再經過任何社區了。我覺得這個是政府要考慮，就是一些因素咯，就是沒有人想放在家附近，但個問題是你離我家越來越近嘛，現在個重點就是，所以這個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嘛。 明白。那有市民都有些反建議的，即是可能大家都估到都冇得褪噶啦，不過你至少可唔可以做多啲嘢咧？例如增加港鐵班次又得唔得咧？再諗下其他嘢。你有冇啲即係依家你覺得你唔聽我講，都至少做定少少即係舒緩措施。如果唔係，依家直情對時上都咩點上架車？ 嗱，其實就即係過去喺區議會嘅時候，其實即係唔同嘅前輩、唔同嘅同事都傾過好多年嘅。咁但係有個歸根究底就係因為董建华年代嘅时候，系因为个工程经费嘅问题，将宝林站变咗做单月台嘅时候，其实将军澳线嗰个班次其实系有一个极限存在嘅。而你见到港铁所谓不断想提升信号系统、加密班次嘅时候咧，将军澳坏车嘅次数系越嚟越多啊。系啦，咁所以嗰、那个问题其实有少少不切实际噶啦，已经系。即係因為唔係我哋唔想將軍澳線加密，而家係遇上一個叫技術性瓶頸，係啦。咁而過去即係港鐵都承認係有呢個問題存在。 陳生啊，咁可唔可以新聞完之後再同我哋再傾傾啊？因為遊行嘅情況都仲未講，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啊，咁一陣再傾，先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听日起至到星期五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星期四应邀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毛宁话，当前国际地区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今届年会的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反映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中方是论坛的东道国，期待与会代表借助论坛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共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大计，为完善全球治理、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贡献博鳌方案。另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科特迪瓦总理阿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将会应邀出席年会。应李强邀请，李显龙、安华和桑切斯将会结合出席年会，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报道，马英九率团下午抵达上海，并前往南京。中共中央台办、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到机场迎接。报道话，据了解，马英九今次嚟大陆祭祖、参访，并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前嚟交流，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和上海等地。男子组合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导致有舞蹈员受伤。劳工处事后检控多间公司，包括艺能工程、协兴隆舞台工程和舞馆有限公司，一共涉及15项全票控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去到5月25号答辩。部分全票控罪话，舞馆在去年7月25号至28号期间，身为李启贤、张子峰等23个舞蹈员的雇主，没有确保雇员在彩排和表演工作时候的安全和健康。协兴隆同年7月18号至22号期间，没有确保雇员在安装悬吊 LED 显示屏以及在显示屏下工作时候的安全和健康。艺能在同年7月20号至28号身为香港体育馆的占用人，没有确保悬吊 LED 显示屏的系统是安全以及不会危害健康。国际燃料价格近期回落，中电总裁蒋东强说，近几个礼拜煤价亦都有明显下跌。如果国际燃料价格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中电的燃料调整费在短期之内可以向下调整。蒋东强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候又说，中电四月燃料调整费为63.5仙，较三月份微升。但公司承諾未來三個月燃料調整費封頂，並且有特別回購，燃料調整費會維持在62.8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承認，現有機制有不足之處，當能源價格急升嗰陣，電力公司可以將所有成本轉嫁用戶，當局會同兩電磋商引入分擔能源價格成本嘅機制，但方案需要得到兩電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现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 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的车龙排到去喇沙里道。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彩虹村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明爱医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而家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就去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欢迎啊！继续咧，听翻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啊，我哋揾翻咧搞手出嚟啦，好唔好啊？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陈展进嘅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头先系讲到咧，都唔系话冇得退，其实都要求唔高嘅。咁头先你就讲到话，无论系交通负荷唔到啦，另外个卫生方面都令人哋好担心啦。仲有啲咩诉求，你都希望即系政府听到咧？ 即系我觉得即系政府嗰个咨询嘅程序，其实从即係過往的差別好大，就頭先提過啦，我都有出席其中一個政府舉辦的閉門的諮詢會。咁其實當時候好多嘅屋苑代表啊，都同啊規劃署署長講，我話點解你哋唔搞公眾諮詢會啊？咁佢都毫不即係忌言，就話因為過去都將軍澳都有相當多嘅不同嘅規劃啦，其實都搞過公眾諮詢會。佢哋又話次次都將軍澳好多人，就話想咁樣同居民代表溝通就算啦咁樣。咁我都同佢講，我話喂，你而家其實唔係嚟說服我哋嘅，係啊，你係要說服啲居民。如果你覺得次次群情洶湧，因為試過將軍澳有個規劃就係、是搞咗三四層諮詢會，次次都幾百個居民嚟嘅，咁佢哋可能就覺得啊咁樣又俾人壞又俾人鬧。咁就唔理想咁樣，咁咁嘅情況，我覺得你政府個公信力喺邊度呢？如果你驚呢啲嘢嘅話， 嗱咁啦，我哋諗下啦，遊行啊，遊行，但係今次呢就少於一百人出席嘅咁樣，咁遊行啊又能唔能夠反映到訴求呢？至少今次應該都全城關注呢，尤其是呢個新安排要掛編號頸牌啊等等，你哋都好守規矩嘅，可唔可以又講下？ 嗱，即係當然，即係用居民嘅角度嚟講，我哋其實已經係獲得一個全港嘅關注，即係成功將呢個議題係全香港嘅頭版都已經登咗出嚟啦。即係因為喺過去個幾兩個月，即係好多居民有唔同嘅反對嘅運動，即係可能係聯署啊，唔同嘅屋苑又搞諮詢會啊，咁其實遞信啊，其實我諗局方都好清楚知道㗎啦。咁但係今次即係成功，即係獲得傳媒關注，至少即係居民將佢嘅訴求能夠即係話到俾其他香港人知道啦。咁琴日嗰個情況，即係喺咁多規限嘅情況底下，即係當然係極度不理想啦。咁但係即係 至少居民的訴求被收咗出嚟先啦。而家呢一刻係有人知道，原來香港居民係好大反彈，因為就算遊行嘅人數多少都好，有一個現象就係琴日出現咗，就係話喺隊前隊尾對面馬路，其實好多居民都有跟住一路睇住嘅，係啦，甚至有啲屋苑係有啲居民即係可能連埋啲屋苑代表啊，其實係企咗屋苑門口喺度等嘅。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虽然喺新时代，大家可能觉得有啲荒谬，即系大家都用尽自己可以接受嘅方法出嚟，其实表达咗个诉求出嚟。我谂其实局方系需要去考虑提出一个而家自己唔同嘅方案。 嗯， 因为有其他某个别议员话啊，将佢搬入岩洞，其实居民都唔接受啊。 嗱，你头先讲话即系嗰个安排咧，个游行嗰个安排，尤其是系即系不反对通知书里边嗰啲所谓嗰啲条件啦吓，咁、你就认为系极之不理想啦吓。咁、你觉得点样唔理想法咧？同埋你以后系咪都会担心呢一样嘢系会成为即系第时所有游行嘅一个新常态？ 系啦，即系坦白讲，好多居民就会觉得挂住个牌有个编号喺度，其实系极之侮辱性。即系我系俾人 label 咗我参与游行啦，跟住又要揾绳跨住自己，因为警方成日都话啊，你啲游行好容易会俾人骑劫啊，有暴力活动啊。咁我觉得过去2019年即系反送中运动嘅嘢，其实已经过去咗啦。你政府不断讲话系美丽新香港或者由治及兴。其实你自己你政府或者你警方你都要向前走，咁因为亦都加上你有咁多不合理嘅规限，甚至有好多居民觉得系侮辱性嘅措施，所以居民唔行出嚟咯。二来佢又对你政府个信心完全系冇恢复过嘅，咁所以大家咪唔想拎个牌去叫做正式加入个游行队伍度咯。而居民觉得喂，我嚟表达一个诉求。我又要掛曬牌跨曬，好似我係反咁樣，或者我喺即係其他傳媒都有講過，好似變咗猶太人帶住臂章，我係俾人有個特別嘅標識，咁樣係對於我哋即係基本法所謂保障嗰、言論自由、集會示威自由、我哋嘅表達自由，係咪已經變咗一個新嘅解釋咧？咁至於變做常態，我一定係唔支持㗎啦。即係講真，因為如果呢個係第一次遊行，警方有好多嘅憂慮，而居民覺得個議題好迫切性，所以我真係無奈去妥協呢啲條件。但其實每一個行嘅人咧，大部分我話聽九成，其實都冇人開心嘅。 但我想問下陳生啊，因為可能有啲人唔係個個有睇曬你成個遊行情況啦，起點遊行過程同終點咧有一啲嘅即係封鎖線包圍住嘅個情況係點嘅，同埋警方嘅態度係點樣嘅咧？喺現場， 警方其實一早喺個不反對通知書講明咧，我哋即係除咗遊行隊伍要跨起之外咧，咁集會即係終點同起點嘅地方咧，其實都需要個場地只能夠係有號碼牌嘅人先可以進入啦。所以連傳媒朋友都唔可以採訪嘅，我覺得呢個係好唔理想。咁同埋即係佢都要我哋不斷去控制啲傳媒，唔好越界啊，或者做溝通啊。咁過往呢啲係即係警察嘅傳媒聯隊去處理嘅問題咁啊，都啲責任全部去曬主辦方嗰度。咁可能有人違規或者有啲情況佢哋覺得唔理想嘅，就我而家錄影，我警告你，如果你而家做唔到，我以下要求你要求咧，我就有权立即终止你嘅游行，每一下都系咁。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生，多谢晒你嘅意见啊。因为依家咧，我哋可以再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啊，林小露咧倾，同我哋倾下嘅。林议员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啊，都想问一下啦。头先佢哋讲咗啦，包括咗佢哋嘅诉求啦，喺游行上带嚟佢哋觉得不便啦。咁另外都想问翻啦，即系原本佢哋不满嘅地方啊，就系、觉得嗰个填海咧，即系对佢哋将军澳居民咧，其实都好干扰嘅。真正嘅填海规模有冇办法可以缩减咧？搬入岩洞系咪一个选择咧？其实林议员。 搬入部分嘅设施咧，即系尤其是一啲我谂对居民嚟讲，可能起码心理上边影响比较大嘅，例如啲废物转运站啊，包括海上嘅废物嘅处理呢啲设施咧，呢啲我自己觉得咧，就政府以往喺政策上边都讲过咧，系应该可以考虑搬入岩洞嘅。而近日政府提出嚟咧，佢哋亦都会系话 即係佢哋已經講咗話會考慮。咁呢樣嘢咧就某個程度上，起碼回應咗我自己咧，同埋喺即係有一啲會議上邊咧，我有啲同事咧都係咁嘅要求。嗱，如果呢一部分嘅設施可以搬到入所謂岩洞嘅話咧，就嗰、那個填海嘅規模咧係有機會縮減。 嗯， 而縮減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可以將嗰個距離咧係同現有嘅最近兩條私人屋村咧係比較拉遠咗少少。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可以，起碼概念上比可行，政府亦都冇排拒嘅一樣嘢啦。 咁其實你心目中設想嗰個岩洞係喺邊度嘅咧？同埋呢個岩洞係可以容納到呢六項設施，即係其中邊幾項嘅咧？ 嗱，其實個岩洞咧，因為個一三二區嗰個填海咧，背後咧、就嗰、那個山大體叫魔鬼山咧、如果較近民居嗰邊咧，其實就是一個墳場嚟嘅。咁民居以外咧，同呢個鯉魚門原本有個石礦場中間嗰段嚟講咧，其實就個山體大體已經破壞咗噶啦。仲有一條比較即係有一條叫安聯村，不過我理解咧就好少人居住噶啦。咁喺嗰度嚟講咧，都要考慮即係當地嘅即係剩餘嘅居民嘅狀況咧。咁但係嗰個位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將某啲設施吞入去。嗱、雖然我頭先大家都講岩洞啦，其實我當日開會嘅時候咧，我建議政府就係話其實嗰個位咧係可以真係。當係即係打開一個採礦形式去開咗佢，咁就將來如果真係有啲咩設施覺得佢好污染嘅，你冚翻個頂都得啊！即係反而個工程費用未必會咁貴添嚇。咁、但係呢啲喺詳細設計階段佢哋諗啦咁樣。咁頭先講咧就喺嗰六個設施裡面咧，我自己覺得起碼就係一個廢物轉運站，係肯定可以擺入去嘅，同埋就海上廢物。呢兩樣嘢，咁因為呢啲已經係有前科啦，可以咁講，前科就喺堅尼地城，其實個廢物轉運站已經用咗好耐嘅啦嘛。咁山後都係民居嚟嘅咁樣，咁所以呢種咁嘅即係所謂岩洞內去做廢物轉運嘅設施咧，係絕對可行的。 但你呢兩項即係你覺得可以搬入岩洞嘅設施，係需唔需要一個即係臨海嘅地點嘅咧？ 要嘅，要嘅。咁我自己提俾政府嘅時候就係、是、你嗰樣嘢搬入岩洞啫，但係實際嚟講，佢個填海仲喺度噶嘛。咁咪留翻一個位，係你當係好似碼頭出入位咁樣。咁、然後嗰啲船喺嗰度裝卸，咪、啲車運翻入去岩洞咯。咁樣咁依個就即係我諗技術上冇困難嘅呢樣嘢。 系啦，咁我都希望市民可以一齐倾嘅，讲个电话先，1872311，1872311，市民都可以打嚟嘅。另外，林议员啊，我又想问啦，咁对于今次政府嘅咨询手法咧，头先佢哋居民嗰边咧就觉得唔算太做得好，系啦，你呢方面你系点睇咧？嗱，乐区其实亦都系话听嘅人数佢系有限嘅特色嘅，咁样你点睇咧？ 其實政府嘅諮詢嘅套路咧，我只係咁講咧，就即係都咁多年都好穩定下嘅，即係有個概念，咁然後同大家分享個概念咁樣，咁依家都係概念階段咧，佢未做詳細設計，咁所以仲有一啲嘢咧，就即管咁講啦，喺議會又好，喺公眾嗰個角度嚟講開價啦。咁但係有啲嘢咧，亦都政府咧，即係喺呢個階段咧，我哋都摸到係會比較硬嘅。譬如嗰、那個配電嗰個設施，即係所謂個電廠，嗱、嗰個就唔係愛嚟產電嘅、不過咧就係、啲電纜上岸嗰個位咧，係、要輸送翻俾成個東邊，包括港島區咁樣。咁呢啲嘢政府就會比較硬淨啦。咁其實喺個過程裡面，大家都可以咁講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咁下一階段咧，佢做完詳細設計，佢始終要出一張正式嘅規劃大綱圖。咁嗰個仲有一個階段啦， 即係嗰個階段就即係走即係城規會嗰啲咁樣嘅諮詢， 會更加細緻噶啦嚇 嚇。咁到時就真係又要有好多即係申請啊，有好多即係居民可以即係隨便可以即係寫信入政府噶啦喎，到時。 系啊系啊 ，Raymond， 我谂你都亲历其境好多次啦，咁、啊、所以吓，即系嗰个程序即系就算依家政府讲紧话去精简啲程序都好啦、啊，其实嗰个程序本身都会一定系有几多嘅公众意见咧，即系我可以预期得到嘅啦吓，咁亦、啊、都唔会好长时间嘅，因为政府喺文件里面讲咧就2025年佢哋希望可以动工噶啦， 嗰 填海吓。 所以都是、okay. 基本上定了啦，但是市民、根据目前法例都有可以表达意见的诉求的，不过你表达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们觉得安排适当呢？刚才我想你都有听到有居民的意见，就是对于今次的游行安排呢就不是很满意的，那你作为议员即是代表市民声音，你怎么看呢今次游行的安排？ 嗱，我谂喺遊行呢方面嚟講咧，即係現實嚟講，我哋嘅社會啊，尤其是政府咧，仍然好緊張嘅。即係我自己同好多唔同嘅官員接觸嘅時候咧，大家都對於即係尤其是19年延續落嚟嘅時候，個社會狀況係咪已經完全穩定咧？佢哋好緊張。 嗯。嗱， 從市民嘅角度嚟講，或者就算我自己去睇，我對比昨天嘅遊行。嗰、那個管理嗰個要求個嚴格度，同以往我哋習慣嘅真係冇網管咁滯嘅一種遊行，嗰、那個落差梗係好大啦，係咪？咁、但係從正面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依個唔應該攞嚟講笑，但係現實嚟講就係起碼將軍澳昨日可以遊行先。前一段時間，大家可能聽到有啲遊行根本都被和諧叫噶，係嘛？咁啊，所以依個亦都係一個我唔好講係進步先，起碼大家經歷咗幾年嘅時間咧，依個係一小步行咗出去。嗱，依一小步行咗出去嘅時候，中間有好多細位，大家好唔滿意嘅，仲係咁啊，睇下邊啲就係大家，我諗官民之間又好，民眾與民眾之間咧，我希望係。要盡量在這段時間大家要重新建立個互信，大家要放低武器，這樣才 行。是，都能夠理解的，因為你都說了，走出一小步好過不行，在這個復常的過程之中，大家都要適應的，我想官同民兩方面都要了解對方的立場，這樣才可以讓社會繼續向前行，是吧？ 是啊。 但是我都想問議員的，譬如我以前在大陸採訪咧，其實佢哋有陣時都可以適當嘅表達訴求都可以嘅，咁啊都好少咁樣框住嘅。其實即係咁樣框住，其實你期望係咪希望第時可以鬆翻少少咧？即係可能第一次大家睇睇嘅情況，咦都冇滲入啲即係可能其他嘅意見咯，即係係就住呢個訴求就呢個訴求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可以鬆翻啲咧？之後？ 我唔係睇需要，我自己覺得我哋本身嘅社會係應該有一個即係比較寬鬆啲嘅空間嘅、啊、而呢個寬鬆啲嘅空間，好坦白講，我用另外一個唔好話極端咧，另外一個角度嚟描繪個形象就係話，哦，如果喺個遊行過程裡面冇咁嚴格嘅規管嘅，咁出咗咩問題，有亂子咪拉人咯，咁樣係咪可以咁講嘅？但我哋又要諗下，就係、是、如果喺依段時間喺昨天嘅遊行裏面出咗咁嘅情況去拉人，喺成個社會嘅信息對外嗰個信息係好事定係壞事咧？咁依個就係我自己會掂量咧，官方可能會考慮到嘅情景。咁、所以我諗往後嚟講，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一定係。希望是越来越宽松的。咁、但係嗰个係需要一个过程。 好啊，唔该晒林小露议员，麻烦晒。 多谢两位。 好啊，我哋听听其他人声音咯。咁我哋呢请嚟监警会成员陈锦明以个人身份呢同我哋市民大众倾下偈嘅。陈生你好。 你好， 系啊，陈锦明，系啦，都想问翻，头先你都听到啦，即系林小露都希望咧，日后可以松翻啲嘅，即系视乎情况咁样。对于今次咧嗰个游行集会咧，包括咗要系一个颈牌啦，有一个规范，包括咗游行期间记者就尽量唔可以入去啦，等等。你觉得依家嘅做法系点情况咧？你怎观察到市民不同意见添？ 我觉得呢个警方对于发出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咧。佢哋有咁嘅權力咧，去講在咩情況下係發出呢個不反對嘅通知書咯。遊行嗰個考量咧，佢當然從警方有去行動上考量嘅角度啦。咁呢個要問翻警方嗰邊 先至得啦，先至知道究竟在咩情况下佢哋会考虑依家个安排咯。 咁你觉得即係警方呢一次即係就呢一次嘅游行即係施加咗一啲即係以前都未见过嘅一啲嘅即係規限或者要求啦，即係你觉得都係即係从一个即係市民嘅角度，即係你觉得係咪都係一个合理嘅做法呢？ 我觉得佢考虑呢啲梗係一定有佢嘅因素嘅，因为今时今日譬如有个安法嘅存在，咁佢都要从行动上去考虑，如果又加咗呢啲咁样嘅安排嘅话，会唔会令至到参与者少啲机会去可能在不知情下触犯咗呢个安法，咁等等嘅考虑呢，佢哋都会考量入去嘅。咁呢个就其实同我哋监警会嘅工作呢係冇乜直接嘅影响嘅。 但我即係頭先都聽過有啲即係佢哋嘅屋苑嘅代表講啦，其實今次事件咧令到有啲屋苑嘅人咧，其實都想走出嚟，但係都唔想，即係覺得呢個安排有少少被侮辱嘅感覺。咁當然啦，佢有佢哋嘅感覺啦。咁但係至於一啲記者，佢都唔可以喺遊行路線嗰度咧採訪咧，其實呢樣嘢係咪都會令到整件事就好似處理得唔係咁理順得好啊？因為其實你記者依家都係好应该知道咩情况下要做啲咩事，要点样采访。咁记者亦都系可以帮大家系将不同嘅消息系可以做一个渠道噶嘛，即系政府啦、居民啦、市民大众啦，大家都可以将你嘅消息发放出嚟嘅咁样。咁会唔会影响咗记者嘅采访权利，亦都会有啲影响咧？即系整个游行究竟系咪能够达到市民又听到，政府亦都听到声音咯？呢方面咧， 呢个平衡线要睇下点样画啦。當然他們警方考慮這個安排的時候呢，亦是有根據的經驗呢去考慮當時你所說的行動呢，會不會如果沒有一個這樣的安排立亂是被人去參與，或者是什麼很可能是對他原先那個行動 的方針啊的目的呢，可能會造成混淆啊，造成有些不必要的行动呢，是他们预先组织这个行动的人都很可能没想过的。那他们可能也是有他们的这个考虑的角度。那当然要问回警方才知道他们考虑过什么东西，而达到一个这样 的结论出来啦。 其实我哋都向警方查询过嘅，即系今次游行安排会唔会应用喺以后嘅游行集会申请度咧？咁警方回复就话，喺接获主办单位举办活动嘅通知之后咧，会就住活动嘅目的、性质、参与人数、过往经验同埋最新嘅形势等等因素咧，作全面嘅风险评估嘅。咁警方咧就话会视乎风险评估嘅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处理有关公众活动嘅。咁就住今次其实都好明显啦，即系佢哋都系反对嗰个填海影响咗佢哋嗰个民生影响啫。咁如果下次类似相应嘅呢一类同政治似乎冇乜关系嘅，会唔会你都觉得至少嗰个封锁线又唔使一路行一路封住啊？咁样个感觉观感手势唔系几好系嘛？ 我个人嘅睇法就系佢答佢个回复都已经非常之全面啦。佢都已经讲咗佢考虑嘅角度系乜嘢嘢啦，亦系因为好难一概而论嘅，你要睇下当时你好讲个环境啦、个目的啦、参与嘅人数啦等等嗰啲嘢，佢哋都系要考量嘅。咁、我觉得头先你所叙述出嚟话警方作出嘅回答咧，都已经系非常清晰、非常之全面、清楚噶。 好啊，唔该晒陈锦觅，麻烦晒你个人身份受访吓。咁我哋而家咧可以唔该晒听听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而家先睇睇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新楼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泽安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杨立门啊， 系 啦，我哋讲讲呢个房屋啦，我最关注噶啦。咁、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辖下咧改善基层住户居住环境工作小组委员会咧，咁好快就会开会啦。咁啊，倾下咧过渡屋申请统一平台同埋调整住户嘅比例。我谂其中一样比较关注嘅就系嗰啲住到好远嗰啲咧，即系元朗有啲比较偏远啲嘅屋咧，原来嗰个入住率就唔系好高，咁啊使唔使调整下咧？咁样咁其中有一道咧，我其实就冇乜点去过，但系咧。见个情况都好似唔系太理想咧，就系佢嗰个空置率啊，有一啲新界区嘅空置单位咧占咗成三成噶咯，例如元朗同心村啦，同埋江夏围项目都系属于重灾区啊，被传媒形容为。 是啊，冇错。就因为呢啲过渡性房屋呢係主要都係俾嗰啲即係轮候咗公屋不少于三年嘅人士，即係等到好耐都上唔到楼嗰啲啦。咁、因此呢就当局呢都係有一个嘅比例，即係俾返嗰啲营运机构呢去分配呢啲嘅单位出去嘅。咁不嬲嗰个嘅比例呢就係应该80%呢係预留俾嗰啲係即係等咗公屋不少于三年嘅人士啦。另外咧，係只係有得係20%咧，係俾其他類別嘅人士嘅啫，即係話嗰個營運機構咧可以自己去定，究竟係其他邊啲人士咧都係有需要緊急咁樣係入住呢啲過渡性房屋咧咁樣。 係啦，例如住緊劏房啦， 係啦， 又或者佢家庭環境突變啦咁。咁頭先我所講嗰、那個包括咗同心村咁啦，其實都調整咗噶啦，因為政府都有俾佢話，如果你真係咧個入住率唔係好高咧，都可以調整嘅。咁所以咧調整咗之後咧，舊年11月。中開始啦，咁原本就8:2嘅，好似頭先楊立門講，收尾調整到咧6:4咧，咁其實入住率係高咗少少嘅，就升咗6%嘅。但係點解真係去到咁遠啊？即係市民住咧，我哋都想聽下唔同市民嘅聲音嘅。你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楊立門啊，咁啲立法會議員都講嘅，佢話咁樣就即係其實冇乜意思，仲擔心埋第時個簡約公屋都係會同一命運，你點睇咧？ 我諗又唔係嘅，即係有個彈性嘅，點都係好啲嘅，因為你睇即係元朗個同心村咁睇啊，咁佢雖然話即係之前係8:2啦，咁收到嘅即係甲類，即係批咗出去甲類嗰啲，即係真係等咗三年嗰啲咧，只不過就佔30%，咁即係乙類嗰啲咧，就係即係都有20%嘅，咁你砌來砌都唔夠即係100%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將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條件係放鬆翻咧，咁佢可以招來多啲人咧去入到去嚇。不過其實我覺得嗰度都係都近地鐵站嘅，不過咧就當然啲人就喜歡係喺市區啦。但係市區嘅單位咧真係好少好少，得幾百個嚇。咁所以咧就即係 要等就有排等， 有排等啊嚇。咁所以我覺得扭鬆翻佢有個彈性咧係好嘅。咁當然都要申請嘅，都要經過嗰個咧係有個專責小組咧係去申請去調。互拨即系呢啲咁样嘅比例先得噶。 嗯，系咯，咁我哋都想听听咧，负责营运嘅圣公会福利协会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圣公会福利协会主席咧管浩明同我哋倾下嘅。阿管议员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啊，阿嘉文同阿杨立满啦，嗱，头先讲咗噶啦，就系调咗嘅，即系调整咗啦。其实依家嗰个入住率系稍微升咗少少，系咪都？但系个空置都仲系有冇办法已经谂紧方法去处理嘅咧？ 其實有嘅，因為我諗主要咧喺依啲嘅個過渡性房屋當中咧，就有我覺得有三個原因令到我哋會有陣時會一啲嘅選擇者佢會困難嘅。第一個咧就係好多時候就係遠與近啦，係嘛？ 咁予以近當中其實唔係淨係話依樣嘢，因為加埋咧好多佢哋喺小朋友翻學嗰度啊。咁舉例咁講，佢哋可能依家翻緊學喺個4年班咁樣，咁佢會諗下，如果我仲有兩年嘅時候，我係咪搬入去？因為一般嘅時候咧，校網啊各方面都會有啲轉變噶嘛。咁所以可能依啲家庭好多時候都有依個困難喺度啊，加埋佢哋自己做嘢啊嗰樣嘢，咁所以有嗰啲同我哋講就啊，譬如佢都等緊，可能都上樓時間爭少少嘅，佢就未必即刻願意搬咯。不過我哋都盡量想辦法係勸佢哋嘅咁樣啊。 咁而家呢一個即係扭鬆咗啦，即係唔係一定要8:2啦嚇。咁你哋而家差唔多係差唔多6:4咁上下啦，係嘛？即係你哋 冇 錯，村 以前咧就係放到7:3，依家走到6:4。咁六四我哋相對應該會再好一啲，因為好多時候佢申請嘅時候咧，即係未必係好似佢哋初期咁個比例上面，咁有啲的確咧可能未符合一啲條件嘅。咁如果六四，我哋相信會應該再好一啲嘅。 係，咁你哋你除咗你話即係可以接受多少少即係乙類嘅申請者啦，咁你其他方面仲有冇啲咩嘅即係吸引佢入嚟嘅招數啊，或者點樣推廣咁樣？ 嗱，我講講個交通啊，管浩明啊，我又講講先，因為我即刻上網就睇同心村，咁啊睇見咧有一啲網站嘅介紹嘅，咁啊由呢個新地同埋你哋合作發展同埋營運啦。其實你話係咪好遠咧？如果佢唔係喺九龍翻學？佢就我哋純粹計，如果一般嘅即係你喺附近咧行10分鐘步程就可以去到港鐵元朗站啦，咁就靠近住彩蝶亭嘅。另外咧，村外都專線小巴連接市中心，即係話如果你係喺元朗附近一帶運作咧，其實就冇問題。咁而家嘅問題咪就係好多人佢本身喺九龍啊嘛，你要咁樣佢入去，其實來來往雖然好多人都係日日翻工都係咁噶啦，但係可能有啲人就係我反正等2-3年，不過我捱住先啦咁樣。呢度有冇啲吸引之處，而家係做緊幫緊佢哋咧？ 有，其實松紅機好好噶啦，佢哋已經特別咧喺九巴調調嗰條線嚟嘅，咁基本上邊已經係方便咗好多。都正如你所講啦，因為如果佢喺元朗附近啊，各樣嘢生活咧就會容易啲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再諗緊，會唔會有啲嘅搬屋津貼啊，各方面再能夠幫助佢哋啦。咁其實主力我諗咁講啦，另外一樣困難咧就唔係淨係依方面交通，就係我哋其實未必知道邊一啲人我哋可以嘅對象，因為你知政府之前咧就嗰個宣傳上邊咧，我哋冇辦法攞到佢一啲資料噶嘛，咁我聽講話依家新嘅可能性就係話有個統一嘅一個嘅平台啦，嚇，讓你申請嘅時候，咁呢個都可能應該會幫助一啲，因為最主要我哋唔知啲客喺邊度啊，可以簡單啲咁講嚇。咁所以較過往就係靠我哋一啲宣傳啊，咁佢會嚟啊，咁如果我哋有個平台可以能夠知道邊啲人有需要嘅，有個配合嘅話咧，應該都會好好多嘅。 嗯，咁呢個平台就未推出嘅喎，即係政府就話啲咩細節都未有嚇，咁你而家即係短期內都未必即係幫得到你哋喎，係嘛？ 我哋希望就其實就除咗個平台或者調轉頭，我哋會唔會有啲嘅資訊佢可以俾一啲輪候緊嘅人咧？因為最主要就係嗰啲人其實我哋冇辦法攞到嘅名單，譬如我哋就算想去同佢哋講嘛，我哋有幾好咧，都做唔到噶嘛。咁但如果政府有啲嘅措施裏面可以幫助，其實我哋都一路同佢傾緊，希望佢哋咧係起碼即係主動地將我哋嘅資料發放俾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啦，咁讓佢知道個情況，咁我哋可以同佢傾翻。啊，睇下依度係咪適合佢哋？其實講真，佢哋同心村已經算唔係好差噶啦。不過我頭先講係整體嘅情況，因為同心村相對我哋嘅配套啊各方面，我相信我哋已經算好好。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佢未必有我哋咁多配套嘅時候，其實佢仲會困難得更加多一啲咯。 咁其實你哋聖公會有冇其他嘅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即係籌劃緊嘅咧？因為政府而家就話可以話未完成嘅項目咧，都你哋都可以係向專責小組咧提出建議話預先調整甲類乙類嗰個比例嘅喎。 我哋應該有啲比較細嘅，但係冇好似同心村咁大嘅嚇，咁樣嚇冇咁大我哋嚇。不過就依一個同心村相對，我諗即係業界我哋都知道，大家都覺得我哋係做得好嘅，咁同埋我哋有好多配套喺度。咁但係我哋希望最近嗰個成數，我知道不斷都上緊去，咁但係我哋希望最快嘅時候可以做得再好啲啦。咁同埋加埋之前可能有啲單位嘅匹配都係嘅，可能以往嚟講，譬如大單位、小單位咁樣，咁我哋而家攞咗啲大 慢性的方法都好了很多。 嗯譬如呢因为如果纯粹我都话啦，喺嗰度附近生活圈嗰啲呢，其实嗰度梗係好地方啦。但係如果喺其他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被访者都话，哦，如果我先生又喺红磡住做嘢，一个呢就葵涌，咁其实你再咁样呢，其实就两头唔到岸啦。仲要我睇返你就咁睇呢，就一般係可以住两年㗎嘛。咁不如有啲人嘅情况，不如我挨住先啦，挨多两年。 係 啦，咁所以会唔会你喺嚟緊嗰啲新嘅过渡项目里面嗰、那个调整比例，你建议参考咗同心村咧，你嗰个支持调整嘅比例应该去到点样为之合理啲咧？ 其实如果你真正问我个比例上面啦，暂时嚟讲，六四都 OK。不过如果能够再放宽啲咧，即系我估嘅真系好啲嘅，因为好多时候你所讲得啱，因为咧真系嗰三个问题，一个就个读书问题啦，系咪？一个就个做嘢问题，第三个交通费问题咧，系真系好多嘅特别系基层家庭咧，佢哋系真系要谂。因为他说如果我成个家庭特别他很多就是等着一些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其实现在等着差不多的人呢，可能他们对过渡性房屋未必个吸引力这么大，反而一些等刚刚等那些呢，他们可能吸引性更加大，因为他们始终不想突然搬那个地方又搬，那始终他们都会觉得哇又搬很麻烦，加上我刚才所说就是他份工的问题，那如果他一次过搬到那个地方，他再调节这些生活上面，他觉得容易一点。其实我们都问过他们很多的。 我呢度都邀请下听众一起倾啦，18723111，18723111可以同我哋啦，或者管浩明一起倾下嘅。咁我想问下管浩明议员啦，咁除咗同心村，依家其实好似你话斋，我哋呢度都唔算好大问题噶啦，咁啦，咁你自己大家都系行家啦，咁其他一齐营运嘅，大家发现咗啲咩问题，好想政府都为咗帮市民啫，都可以急切啲，可以做得好啲咧。 我諗主要第一就係個比例上面啦，第二就係譬如一啲大細單位嗰個匹配上面，咁我知道政府已經放鬆咗啲㗎啦，不過呢一啲我諗最主要就俾我哋靈活一啲囉，因為如果唔係嘅，我限制咗一啲冇靈活性嘅時候呢，其實我要入返嗰個數目都唔係容易，加埋有陣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睇到個數其實仲有出出入入，因為我哋基本上呢冇辦法100%擺晒到㗎嘛，咁加埋有出入嘅時間啊各樣嘢嘅時候呢，咁真係可能係我諗最主要都是那个便利问题啦，因为你知道其实主要一些过渡性房屋通常都是比较一些偏远一些的地区的，那之前我想大家都明白，那所以在他们等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个不同考虑，因为我们都鼓励他们说其实那里环境他们很多看过都觉得很好的，不过主要就是说如果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他读书的问题，他说比如很简单，你元朗区，譬如元朗区未必够学位的，那就要跨区啦，是不是一跨區佢又會覺得，如果去咗隔離屯門啊咁樣，咁佢覺得可能又會唔同啲咯。咁所以呢一啲我哋都可能要考慮喺裏邊嘅。 你頭先提到嗰個大細單位調撥嗰個嘅靈活性係具體係邊係點樣？可唔可以解講詳細？ 即係以往嚟講，可能我哋同事都會反映就話，可能佢一個人嘅話，佢只可以等佢一人單位噶嘛。咁但係如果依家佢願意俾多少錢，係啦，咁係啊，未必一定一人單位未必多，咁可能調轉頭嘅佢會唔會一二人單位？佢都得咧，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大家庭未必等得到，咁可唔可以將兩個細單位俾兩個即係大家庭去用咧？咁樣咁依家我哋都用緊呢啲方法去做嘅，不過初期可能就未必得咯。咁我建議政府就常人化佢，即係嗰個靈活機動性大啲，因為始終我哋每一個項目嚟講，我哋匹配嘅單位我哋係設計係咁樣，但係嚟嘅時候未必個個人都係咁。 我以同心村做一个例子，我上网睇嘅，咁佢就话一人单位咧面积130平方尺，伙数咧就500多户啦，二人单位就153面积平方尺，咁其实要争少少啫，嗬，咁伙数662伙，咁不如如果佢中意租大啲，咪俾多啲佢咯，其实亦都唔系对佢特别，即系因为其实都远啊嘛，同埋即系如果听众留心啲听，就其实佢两年都要搬，因为我见你写嗰度都系两年到嘅啫，你都系争廿尺啫嘛。 冇错啦，冇错，只要佢愿意俾多啲啲咁多钱咧，其实以往就可能唔得嘅，要一人一人单位做一人嘅，咁依家我哋都做到，咁所以如果呢一啲都帮到啲啦，最主要就系嗰个机动性嘅问题啦。因为始终有阵时有啲情况底下，可能个单位空喺度系冇合适人住入去噶嘛，我哋尽量就希望合适人能够住入去，咁能够咧善用咗呢啲资源，可以帮助有需要嘅人。 嗱，咁上次咧，调整咗嗰个百分比之后咧，咁我见你接受过访问就话嗰个入住率就上升咗6%嘅，咁依家大约嗰个入住率系几多度啊？ 依家大约我哋前两日睇，我哋应该去到大约系67%-68%啦。 系，即系我谂有屋冇人住呢样嘢，就咁听哇，咁即系仲有好好，就仲有啲单位，有冇啲方法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如果业主咧就谂尽法，一系就平再平啲咯，一系就用啲方法咯。你哋有冇谂住再用啲咩方法同政府倾？ 其实 都唔系，你话喐就喐到嘅。 我谂唔系个价钱问题嘅，主要就因为其实呢个都唔系个真系，其实真系我头先所讲佢三样嘢夹埋，因为咧个远近当中咧系讲紧佢成个生活问题啊嘛。因为好多时候生活唔系净系住，如果当然我哋觉得，譬如佢喺劏房嗰个环境系差，但系佢会觉得，咦，如果我咁样样，我话点挨咗咁耐？但我捱多一啲啲時間嘅時候，我可以一站式到位。就依家問題就係佢中轉嘅時候咧，即係嚟我哋以皮同心村有，或者即係過渡房，佢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淨係一段短時間。咁但我要做兩次嘅工作，我係咪需要咁咧？咁加埋好似我頭先所舉嘅例子，譬如佢嘅小朋友啱啱喺小四或者小三，咁佢覺得咦？咁样搬一搬啊，咁未必着数喎，咁样 样。系啊，不如我哋一齐听听一个听众啊，邓小姐先，唔该晒先啊，管浩明啊，阿邓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我都想听听你意见啦。你本身点睇咧？ 本身就睇过三次嗰啲个性房屋， 嗯， 第一次就系重建大厦去睇过，唔啱， 嗯，系个地区唔系几好，定系点样？ 唔系地区唔系好啊，系即系嗰度重建大厦咧睇过，唔系几啱心水。 哦，嗯哼。是市区亦系新界嘅。 市区 嘅， 即系尖沙咀嗰边， 重庆大厦。 哦，好，继续。 O K， 咁其他咧？ 其他就系呢一个博爱， 系 博爱光华围村， 系。 跟住咧，第三就系呢个同心村。 嗯，可唔可以讲下同心村啊？不如我哋讲下同心村。同心村嗱，佢根据写法咧，就系距离个港铁啊10分钟步程嘅。你点睇咧？ 我嗰陣時就住喺呢個香港仔南區嘅，咁就嗰陣時就去咗呢個博愛光華圍睇咗，咁先同心村嗰啲職員又話唔得，你要第二日再睇過，咁我第二日就冇入去，不過我打電話入過問過去啲職員，佢話俾我做後備，但係我都嫌隔攝個頭啊， 嗯，因為元朗係嘛，你喺香港仔住嚇。 因为我在香港仔南区住开嘛， 是不是即是你翻工或者小朋友翻学都是在南区？ 我不是翻工，亦都暂时冇小朋友。 O、okay, K， 不过迟啲会有。所以我觉得不是几咁方便咯，因为冇幼稚园啦，冇小学啦，唔通特登去到屯门园里边读小学又读幼稚园咩？因为真系冇幼稚园啊入边。 系。 嗯，咁头先你讲到一个过渡房嗰、那个宾馆嗰度咧，尖沙咀嗰度嘅情况点啊？ 佢就得80尺咯。 嗯， 有两张单人床咯、啊。有个洗手间咯。 即系好似同劏房差唔多咁样。 佢话个雪柜咧就唔可以摆个房入边咯。 哦。 要搬要帮我搬开个雪柜，唔可以喺嗰度。嗰、那个重建大厦嗰个职员系。是苏姑娘， 是其实你轮候咗公屋几多年啊？ 三年 、 嗯。所以都觉得如果时间都差不多，就不如等多阵啦，系嘛？ 嗯， 系啊，因为是我的先生的缘故，有坐骨神经的问题。哦、本来我是入过东涌睇个试运单位，但是都太细啊。 嗯， 最窄是个洗手间隔离就是个厨房，厨房行出嚟就是个厅。唔好话摆张圆台食饭咁简单啦，床都入唔到啊，乜嘢都摆唔到啊。 好，唔该晒 个洗手间啦。 多谢你，唔该晒邓小姐，都希望政府可以多啲听市民嘅声音，听到佢哋嘅情况啊。嗬，新闻翻嚟再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杨立门啊，你几耐冇去过土瓜湾呢？ 我都好耐冇去 嘅。我成日去嘅， 系咧点解嘅？ 我喺嗰头以前咧，嗰头翻学时喺九龙城翻学，咁依家成日都系周边嘅。咁我都亲身经历过咧好景嘅时候啊，即系旅行团周围都有嘅时候咧、事实上，即系譬如喺长隆湾啊嗰边，其实都真系好繁忙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两难嘅，你梗系希望香港多翻啲生意噶嘛，好过即系之前静英英咁。咁但系我而家上网睇翻咧，即系。無論是建制派議員啦，定係有啲酒樓食肆啦、旅客啦，即係市民大眾咧，都喂，而家土瓜灣佢又開始逼到咧有奇景喎、哦。我諗你都有睇過新聞㗎啦，係啦，我哋呢一 round 咧就係想傾下嘉廉就未必物美嘅旅行團嚟到香港，喂，即係好，我好著重香港形象。你見到啲旅客咧企喺度食飯盒，即係好陰公啫，係嘛？ 係啊，其實真係對香港嘅形象一個。比較大的打擊嚟㗎，雖然我哋好歡迎即係旅客翻嚟香港啦嚇，咁但係咧就如果集中曬喺某一區咧，就的確唔係好理想喎，尤其是嗰區咧都好多民居喺度，即係惠行昌新村啊咁樣嚇，咁咧就嗰啲所謂註冊嘅商店咧又得嗰即係有。集中就喺嗰區有嘅有五四五間嚇，咁變咗買嘢又個個逼曬嗰度，食嘢又個個逼曬嗰度，咁真係唔係幾理想。 係啦，因為香港而家對於嗰個接待旅行團咧，個商店係實施發牌制度嘅，咁旅行團基本上只能夠安排團友咧去到已經向旅遊業監管局註冊嘅商店度買嘢，咁啊旅監局有陣時亦都會抽查睇下有冇啲即係不法分子喺度劏客咁啦，俗稱即係話賣抬價抬得好貴啊，買嘢未必。啲係即係有正貨啊等等啦。咁根據咧旅監局最新嘅資料顯示咧，全港重開嘅註冊商店咧係得13間嘅啫。咁咧有報道亦都話咧有多達70%啊，即係大約有10間註冊商店就進駐喺紅磡同埋土瓜灣嘅，即係好似楊立門你睇一樣啦。主要都係嗰幾條街㗎，係啊。係 啊。 咁加上咧，咁最近咧都有議員落過去望過㗎啦，啲區議員，咦真係仲有一兩間原本諗住去有客啦，點知有一兩。间咧，佢又未开，咁啊变咗咧，啲团友咧要喺街度就咁食杯面，又或者食方便饭啊！我哋话即系叫饭盒咁 啊， 真系好难睇啊，系嘛？ 系啊，吓咁，譬如话嗰啲商店咁样咧，旅监局咧就话，即系佢哋店内嗰啲人流管控咧。即係佢就負責嘅，咁但係咧好多旅客喺街外邊，即係嗰啲人流就管控唔到，咁同埋咧即係嗰啲旅遊巴，即係泊到四圍都係，咁以前都試過即係有啲旅遊巴撞到即係遊客嘅事故啦嚇，咁咧誒嗰啲旅遊巴咧又未必係。長期會停喺停車場嘅，通常都會四圍兜啊咁樣，咁啊令到即係整個區嗰個交通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係啦，咁我哋嘅新聞部都有同事即係瞭解過啦。咁啊，香港華語導遊總工會主席咧謝北拱都話嘅，據佢瞭解咧，有內地團遊先有都有聽新聞啦，喺街頭食兩餸飯嘅飯盒同埋杯麵咧，係因為導遊喺安排用膳嘅時候遇到困難啦。咁以前都試過嘅，我好耐以前同屋企人都係咁啊。互相襟好啦，咁不如我退翻錢俾你，你自己出去食啦，好唔好啊？咁佢就近我咪自己買飯咯，咁所以如果呢個情況唔處理好咧，咁其實就唔單止係難睇，其實都係衞生問題嚟嘅，即係對於周邊居民同埋旅客都唔係太好啊！你沙塵滾滾咁食嘢， 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旅客翻嚟啦，咁其實佢哋唔係話聽日嚟，你今日先知噶嘛嚇，咁即係應該係有好多譬如酒楼业成日都投诉话唔好生意啦，咁但系而家旅客翻翻嚟，点解又系唔够呢啲酒楼？ 有阵时卖唔切班噶， 可能系 啦，因为我 即系人手又唔够。 譬如我成日，因为我始终都比较老人家思想，我自己中意饮茶嘅，好多间都已经关咗门噶啦， 系 有冇咁快可以卖到班噶？ 我知道，但系你譬如做旅游团餐咁样吓， 即系都了解定噶嘛，系嘛？ 系啊。 你冇留意依家咁嘅情况， 冇错。咁但系当然咧，连直情系话旅游巴司机都唔够添啦，有好多仲司嗰啲巴士仲喺个即系巴士坟场嗰度，咁又请唔到司机咁样吓。咁所以其实虽然旅客翻嚟，但系好似好多配套咧，真系未曾真系可以跟得上咯。 系嗱，我喺嗰度附近有阵时都会望下嘅。 嗯 即係好景嘅時候，係多人到咧，連譬如你會見到喺惠行昌新村咧，下邊佢成日周圍貼嘅，附近都即係唔好踎，唔好 喺我阻住人哋个门口度。我自己因为都有啲朋友系内地人嚟嘅，咁其实好惨过人哋，即系等于我去旅行，我嚟到你又唔欢迎我， 将心比己 系咪？即系将心比己，我又觉得好惨。但系如果我幻想下，如果我而家去韩国旅行，突然之间诶话冇饭冇嘢食，跟住叫我哋自己咁样企喺度，咁我都觉得好，即系我即时谂法就系你未搞掂，点解叫我嚟咧？ 即系就算你退翻钱俾我，我都唔开心噶。 因为你跟住有时间集合时间噶嘛，好短嘅啫嘛，跟住就唔知去边度噶啦嘛。 但系好似话就算你安排到食嘢咧，都可好似话得十几分钟俾你食嘅啫嗰餐，因为太多人啦，实在话 系啦。咁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喺呢个崇安街啊。咁崇安街你谂下嗱，咁有报道就话喺朝头早十点半到啦，提供午餐。咁初咧，酒楼楼下得八十至一百几个团员等候嘅啫。惨况嚟啦，跟住嗱，企又企喺度等啦，跟住旅游巴源源不绝又到步咯。咁你幻想下啦，跟住又举起旗仔，又喺度。幾廿團開始落緊嚟咯，有記者目測咧，最多人嘅時候係近千名團員喺度等候入場開餐嘅。你諗下嗱，有就算有得食啊，喺註冊商鋪度，因為太集中啦，咁變咗都好多人，咁你個附近咪負荷得好離譜啦。仲要有啲，如果有啲係未開嘅，咁你直情就係企喺度變咗咁樣食嘢法啦，咁樣。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Hello Hong Kong， 你想人哋嚟到香港睇到啲乜嘢咧？有冇辦法可以做到嘅咧？你有冇橋啊，偉仁？ 我梗係冇橋啦，所以即係要問翻啲即係有橋嗰啲人先得咯。 唉，嗱，咁啊唔可以只係唉聲嘆氣，我哋可以提供多少少資料嘅。嗱，咁咧如果我哋講出現呢個廉價旅行團咧，其實都唔少人近期都落去望過嘅。嗱，立法會議員望過啦，區議員又落去了解過嘅。即係有啲就覺得，喂，其實依家嘅慘況咧就係旅監局佢又未必會管到呢方面嘅嘢。咁就變咗咧，呢個係自由定律嚟嘅。究竟我點幫手咧？我哋揾揾區議員，落過去望過嘅潘國華啊，潘議員你好。 啊，系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系啊，我嘉文同埋杨立门啊，我有睇你 Facebook 啊，成啊，咁啊，九龙城区议员，我见你都好努力咁样落过去望过，可唔可以你具体啲讲下呢几日嘅情况系点样啊？ 嗱，呢几日嘅情况咧，即系其实对于街坊嚟讲咧，都系感觉都好严重嘅，吓咁啊，虽然咧喺而家嗰个人流嗰个状况咧，冇响即系话疫症之前嗰个最高峰嘅时期。但其實即係話喺而家咧，居民對而家嘅狀況其實都好厭煩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兩方面，一個交通問題啦，交通阻塞啦；一個咧就係嗰個行人即係旅客喺行人路嗰度咧係阻塞，令到佢哋唔能夠好方便咁樣翻到屋企。當然啦，仲有一個就係環境衞生問題啦。最主要呢三方面咧，市民最關注嘅。 即系环境卫生，即系话佢哋周街食嘢嗰个问题系咪咧？ 当然周街食嘢咧，如果佢唔整污糟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个观感问题嘅啫。就最弊咧，就系因为可能系旅游人士啦，可能佢哋习惯咗佢嘅生活方式啊。咁啊喺个街嗰度随便咧就吸烟，就啱啱喺整啲大厦啊门口啊啲出入口啊。咁咧仲有一個唔好咧，佢哋就放飛劍咧，就都幾犀利嘅，係啦。咁啊，仲有時佢哋食完嘢有時啲垃圾佢唔抌落垃圾桶嘅時候咧，咁變咗個地下就相對 都未必夠垃圾桶啊！而家垃圾桶少咗好多，香港而家 冇錯啦，就係、是、呢個問題啦。即係佢食環署又奇怪，即係可能學人哋其他地方 係 少啲垃圾桶嘅話，你會唔會袋啲垃圾翻屋企掉啊？ 係啦，呢個我都想反映嘅，因為我成日喺個區嘅，即係你我哋唔係日本，即係我唔係話人哋國家特別好啊，但係我哋如果未有咁樣。嘅教育啊、配套啊、宣传而觉得落实到，你咁样系真系好惨嘅，你更加污糟。即系我又唔系偏帮啲某一啲地方嚟嘅旅客，系咪？好似你头先形容都具体嘅啦，大家都谂到个情况几恶劣噶啦。咁点好先？而家你变咗咧，我觉得嗰个中港矛盾会更加严重啊！人哋嚟又觉得我哋冇好客之道啦，我哋部分人咧见到佢咁样扰乱居民生活，又反感，咁点好咧？潘议员， 我哋呢个问题都。即係頭痛咗十幾年㗎啦，因為好早以前已經出現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之前嗰啲即係方案啊，或者係同各個部門商討咧，其實個效果不大㗎。如果唔係咧，就而家個今時今日呢個問題都仍然存在，而且仲十分即係話都係相當嚴重嘅。咁其實咧喺而家嚟講咧，我就聽聞咧就旅監局即係正式成立咗之後咧。我哋好期望咧，旅監局係咪可以真係做到啲嘢，而能夠令到大家咧係幫幫手， 係將嗰個社區嗰個問題咧係能夠舒緩到啦，唔好話解決啦。 嗯 啊，咁啊，其實而家以我即係有攞到個信息咧，就係話以前類似有一啲嘅商鋪咧，如果佢要接待內地旅行團嘅話咧，佢可能做一啲叫做商鋪登記註冊之類，就由旅遊業議會嗰度咧去處理嘅。咁而家咧就將呢個責任咧就褪曬過去俾旅監局。咁問題就係旅監局，我哋再細心睇睇咧，普通嘅商鋪咧，譬如好似朱古力鋪啊，可能嗰啲成藥鋪啊，或者鐘錶啊嗰啲咧，就會可能會做咗呢個登記。就酒樓呢就好似我未聽聞講話可以登記，咁其實我哋好希望呢，即係話類似呢方面，佢酒樓除咗有一個佢自己本身嗰個飲食牌之後之外，咁佢應該呢有類似呢一啲接待內地團嗰、那個那個營業嗰、那個允許嘅，係啦。咁如果你呢一個做得唔好嘅話，類似我哋成日講嘅，喂，我哋發酒牌都係咁啦，如果你嗰間酒吧在那裡經常性有很多的人醉酒鬧事，那到續牌的時候呢有機會是不批准續牌的嘛。那如果他沒有這個牌呢，旅行社又不能夠是帶團去他這個商鋪或者是酒樓那裡去幫襯的話呢，那就變成起了一個阻嚇作用，即是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問題就是不是說那間接待的食肆是為了什麼規，而是根本不夠這些這樣的食肆去招呼這麼多遊客，那你怎麼搞呢？ 對，還有它社區設施符合， 你註冊登記都沒有用， 社區設施是符合不到，還有你土瓜灣原本那裡應該是用作住宅民居來的嘛，真的是嗎？ 是的，那個規劃是這樣的，但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呢，應該就是政府要從一個全港性的那個問題去處理一下了。你冇理由就全部集中曬喺土瓜灣區噶嘛，係咪啊？咁、如果正如頭先主持人你講，喂，商鋪都招呼唔到喎，得嗰幾間，如果全部冧曬落嚟土瓜灣唔得，係唔係應該係有一個規劃？假設你係登記呢啲商註冊，即係商鋪嘅時候咧，呢一區你研究一下，可以假設容納三間酒樓嘅，你就只准批三間。其他嗰啲可能要去其他區嗰度去處理啦，咁變咗喺一個問題上面咧，係我哋叫做分流啊， 疏導。 因為喺係啦，冇錯啦，喺以前嚟講咧，之前我哋曾經睇過一啲嘅信息，假設你內地團有300團嚟香港，竟然有九成嘅團佢都話要嚟土瓜灣去嗰度飲食啊購物，咁係咪過分咗咧？嚇、咁所以咧，政府檢一平衡一下。點樣知道每一區嗰個情況可以嗰、那個容納嗰個人數啊係幾多？那個交通負荷有幾多？佢應該有個數據做一啲咁嘅規劃咧，我諗就比較好一啲嘅嚇。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話其實郵輪碼頭係咪可以好好利用咧？我哋成日都話個郵輪碼頭而家點解個空置啊嗰個情況 好靜噶， 係啦，好靜啦。咁咧，我就諗起一樣嘢，就係話。類似假設而家我哋啲街市 啦，整翻啲接駁車得唔得咧？阿潘議員，你疏導溝通一下，有冇人採你啊？有冇得睇下邊個部門傾下？我哋而家就咁得個講字，政府可能部分人都聽完又就嚟放工啦，放咗工添啦，係啦，咁點好啊？ 這個呢其實我哋當其時即係以前咧曾經倡議過一個嘅單軌鐵路嘛，單軌列車嘛，大家都明白啦。你有一啲咁嘅集體運輸系統咧，佢係會比較方便一啲嘅。當然你旅行團或者係咩嘅。嗰度其實喺嗰個郵輪碼頭附近咧，喺以前嚟講啊，而家你整咗啲方艙喺度就唔知點樣處理啦嚇。以前嚟講咧，係好多嘅位置係可以容納到啲旅遊巴噶嘛。你而家假設唔好話講而家內地旅行團呢個問題，如果有啲遊客坐郵輪嚟香港，你點樣疏導嗰啲遊客上岸咧？嗱，呢個其實政府要諗嘅喎。 嗯， 係咪啊？ 嗱咁嗱呢即係呢個都比較長遠啦，咁但係即係而家面對咁嘅情況，你覺得譬如執法方面係咪都可以係即係多緊少少咧？即係譬如話交通嗰、那個即係疏導嘅問題，呢啲旅遊巴泊曬喺度啊，咁樣係咪即係警方都要應該去維持下嗰度嘅秩序好啲咧？ 當然呢個一定要嘅。咁所以如果你哋即係可能近期報章都睇到啦。其實而家喺土瓜灣嗰度咧，喺一啲繁忙時間，其實警方都做咗嘢嘅，即係我哋知道嘅，佢哋都好辛苦。 係啊， 但係 我哋覺得冇理由即係話呢個範疇要由警方去處理㗎，係咪先？咁當然你交通嗰問題一定係警方處理嚇，會唔會政府又要諗一啲類似而家人哋提倡嘅，會唔會成立多一個部門類似旅遊警察之類，專做呢啲咧？啊，當然呢啲又係後話啦。咁而家當然真嘅，真係要靠警方處理。 係啊， 你警方唔處理到咧？冇辦法，因為你行人路阻塞或者係咩嘅時候，都要靠呢一個警方嚟幫手維持秩序，因為管理人流，我諗係警方有一個專業啊。 係。 咁我想聽埋其他市民意見，記得啦，我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咧，1872311咧，一齊聽下呢個聽眾嘅意見嘅。另外，阿潘生啊，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我都上網睇咗，你都話咧，當時你都親身咧去了解過咧嗰啲導遊嘅狀況喎。其實導遊同你哋分享嘅點咧，其實佢哋都好慘嘅。 就點解即係各有各嘅難處啦，佢哋有佢哋自己本身嗰個難處，但係作為我哋即係喺地區裏面同埋街坊嗰個角度嚟講呢，其實導遊應該可以做得好一啲嘅。譬如好似假設即係話你導遊作為一個團隊嘅帶領者咁你應該呢係多啲講述返香港個情況，譬如好似要保持香港嘅地方清潔啊，嗰啲即係話入鄉隨俗啊，仲有即係如果碰到即係話喺行人路嘅時候，係咪可以方便一下呼籲佢嗰啲團友呢就企埋一邊咁呢就讓條路呢就俾我哋啲居民返屋企嘅啫。其實佢塞晒喺嗰個大廈門口嘅時候，我哋嘅街坊一個訴求好簡單，你俾到條路我行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就住呢個問題呢，喺當其時呢區議會同埋民政處嗰度呢就係聘請咗一啲我哋叫做旅遊大使去幫手，係搵啲人係專登落到去裏面呢，就係、是、呼籲嗰啲遊客，唔該你一見到啲遊客阻塞嗰啲通道或者企埋啲，咁呢嗰個效果呢就會好啲。但係問題就呢一樣嚟啦，咁就要其他嘅外力去幫手啊。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話喂，其實你嗰個商鋪尤其是酒樓啦，即係你賺咁多錢，喂，請多一兩個人出嚟幫手維持秩序得唔得啊？係啦，仲有始終大廈法團嗰度呢，冇錯，佢阻塞咗你嘅門口係好唔啱。咁但係你哋嘅管理員係咪都可以為咗你嘅住客方便出入，都幫幫手？喂，勸啲喺塞住你門口嗰啲人咧，企開啲。咁變咗我哋嘅街坊出入自己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個感覺上面都有條路俾我行。所以咧，呢一方面我相信咧，要大家一齊合作，唔係話單方面某一個部門啊，或者有啲嘅人士去做咧。是能够即做好呢件事嘅。 但系潘议员啊，我都识一啲朋友做保安嘅，佢哋已经好惨噶啦。你叫佢行出去仲俾人闹爆啊，系嘛？咁你话政府，我唔理你系即系纪律部队点都好，你始终都系执法人员啊嘛。如果啲小市民佢都系打份工萬零蚊咁啊，你个保安企出嚟又俾人闹，又好惨嘅。 同埋保安嗰啲态度，可能嗰啲游客唔会系咁好咯。 系啦，所以潘议员会唔会你哋嗰边帮下手谂下办法会好啲？ 其实由呢社会好似你建议嘅社会组织，即系去。去提供一個類似遠性旅遊警察的咁樣的功能咧，我覺得好嘅喎嚇。 係啊，呢個意思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話大家方式合作啦，即係唔係話點樣咧？當然警方作為一個維持嗰個治安啊、秩序嗰、那個，佢一定要即係責無旁貸嘅啦，呢、這、一個一定係要去做嘅啦。咁但係我哋其他嘅持份者。唔係話眼見企喺度，即係淨係睇住警察做嘢，我哋又唔幫手噶嘛，係咪 啊？ 咁有時我哋嗰陣時曾經都試過，我哋自己都落去勸一勸，即係話係啦，冇錯，我哋都做下旅遊大使 啦，咁樣係嘛？ 係啦，冇錯，勸一勸佢。當然其實嗰啲旅客咧都聽話嘅，都聽話嘅。你勸旅嘅時候，因為咧嗰啲旅客係不停咁嚟嘅，佢唔係話停留喺度啊。你勸完嗰班人可能已經坐車離開咗啦，係第二班人又嚟噶嘛。所以要不停 劝 咯， 就 系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潘国华。 唔该晒， 我潘国华咧就系九龙城区议员啊，杨立门啊。因为我以前做记者嘛，我真系识好多嗰啲即系保安哥哥，其实好惨噶。我又要睇住个门口行出嚟，仲俾你闹。其实你咁样仲容易有即系冲突啊。我觉得， 同埋佢肯定会倾向去闹翻人。 因为我俾人闹嘛，因为啲住户你塞住门口。 所以俾咗啲旅客嘅一个好唔好嘅印象，可能 系啦。同埋其实内地又唔系个个省市啲人都咁冇礼貌噶，系会唔会就系喺个导游？ 至少一個巴士度，你都至少講下，即係等於佢哋去到外國唔會周街。頭先佢話放飛劍啊嘛，應該都唔會啊。香港咁嘅情況喺外國會咁樣發生嘅， 根本應該少啲啩。 係咯，即係都好文明 咯。而家好文明好多，而家係 啦，唔好話講幾十年前喎。好啊，我哋新聞翻嚟一陣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际燃料价格近期回落，中电总裁蒋东强表示，近几星期煤价亦有明显下跌。如果国际燃料价格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中电的燃料调整费在短期内可以向下调整。港电都话，燃料調整費的計算有六至八個月滯後，預計年中起相關費用會回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現有利潤管制協議下，兩電可以將燃料費升幅全數轉嫁市民，存在不足。政府會同兩電磋商引入機制，分擔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成本。他又說市民有很大節省電力空間，政府會加大宣傳力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已经收到港协暨奥委会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的报告。据了解，港协有就事件提出处理方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中午在政府未收到报告时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将审视港协的报告，了解事件成因，冰协在事件中有没有完成应做的事。他强调，在事件中所有运动员都有尽责，听到播放错误的歌曲时有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运动员一直都是全心全力准备和培训，不希望任何的跟进工作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培训和出赛。香港华语导游总工会主席谢北拱说，据他了解，有内地团友在街头吃两餸饭饭盒和杯面的情况，是因为导游在安排用膳的时候遇到困难，于是向旅客退回用餐费，并获客人同意，因此出现有关情况。他指出，疫情前有六至七间食肆专门提供团餐，但现时剩下两间。他又说，业界仍要面对不少困难，包括导游和提供团餐食肆人手不足，仍然请人难。香港导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提供团餐的食肆或者会增设预约制度，处理排队人龙问题。政府物流服务处在疫情期间从全球首购口罩，处长透过律政司司长入禀高等法院，指出在2020年2月购入了269万个质量不合格的医用口罩，细菌过滤效率 BFE 低于 95%，向口罩供应商追讨近1650万元已付款项。入禀状说，政府物流服务处处长2020年2月以每个口罩7个亿向被告购入约100万个口罩，耗资超过720万。另外，处长亦都在2020年2月以每个口罩5个半向被告购入170万个口罩，耗资935万。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红隧九龙出口。现时梳士巴利道去康庄道的支路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帝国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 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有啦，冇啦。喂，头先我哋咧就送走咗九龙城区议员啦、嗯。我听落嘅情况咧，听落去都攰形攰性啊。即系我谂政府都真系要做啲嘢噶咯。嗱，你啊成日都话你系嚟自政府噶嘛，曾经下一段时间、嗯，其实系咪即系去到地区呢啲？即係所謂啦，雖然係即係好好擾民啊，但如果純粹係地區嘅嘢咧，係咪政府有時都管唔到咁多？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地區的問題了，我覺得即整個即旅遊業是真的要大家所有有份參與這個活動的人都要反省一下，究竟應該怎樣更好地安排旅客來到香港有一個好的體驗。 多謝你， 即我想一定要 多謝你說出部分人的肺腑之言、嗯、其實真的不是地區事務來的、啊、已經、啊、你只是看到那些照片、啊、看到那些片在現在我們一個社交媒體、啊、這些又不是說政治，這些可以 post、嗯、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你真的覺得很 心噏、啊、即第一会影到好似系咪内地人个个都系咁咧？我识嘅朋友就唔系嘅，好高质嘅。咁你如果咁嘅情况，你又影响到人哋要企喺度食饭，咁啊影响到人哋即系人哋嘅形象，唔系净系香港形象，旅客企喺度都好惨噶嘛。我哋听下先，而家咧有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主席梁耀林主席同我哋倾下嘅，梁主席你好。 你好， 系啦，我系嘉文同埋杨立门，我哋自己就系头先倾啦，都睇落啲画面都觉得好心悒啊！咁所以依家系咪我哋平均每个礼拜咧都好多呢啲平价旅行团嚟到香港，质素其实我又觉得怠慢咗人家，依家情况系点嘅咧？ 唔系实在，即系呢啲喺你我因为我冇听你头嗰橛啦，不过我觉得你哋都系讲紧。佢哋喺街拿住个饭盒嚟食啦，系咪？ 冇错啦。 当然呢啲系唔理想嘅。咁、嗯、但系有阵时咧，我哋都要睇清楚件事系乜嘢咯。 嗱，咁咧，就有一啲嘅业内人士就话，因为咁啱咧，嗰边咧就唔系间间食肆有开，帮衬开嗰啲又唔系咁间间开。咁啊，同个团友大家咧就倾掂咗，就俾钱佢哋自己食。咁佢哋咪喺街食咯。即系有啲个别咁嘅情况、啊，但系都系唔理想啊嘛。但系依家系咪附近都好多食肆仲未开翻啊？好两难。 系啊。因为都有好多食肆咧都未开翻嘅，而家都系得嗰两三间开翻。咁咧，而家实在咧，我哋业界都谂咗好多方法去解决嘅，例如咧喺啲洋纸经船啊，嗰啲喺上边食啊咁样咯。因为佢哋一只船可以摆几百人啊嘛。咁你转两三转，咁即系由五点、五点啊、六点、六点、六点、七点咁。咁都會有可以解決一部分呢啲咪問題咯、嗯啊、如果你係包餐嘅話，我講緊係包餐，咁有陣時有啲客嚟咧係冇包餐嘅，咁呢啲我哋好難會控制佢喺邊度食咯。咁、嗯、但係當然啦、啊，喺我哋做旅遊嘅方面咧，梗係希望我哋 能夠做到一啲一啲方式，或者去到一啲地方，令到嗰啲客人可以即係食得安心，又食得好食，又唔係好似即係樣嘢都令到香港都係一個美食天堂咁樣啊嘛。咁即係呢個咧就係、是、即係我諗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啊、即係個別事件嚟嘅。我諗漸呢，如果你好開翻曬啲嘢咧，咁就會好翻好多嘅。照我所知，而家呢啲餐價咧已經冚唪加翻曬啦，係咪？同以前真係啊三四十蚊，而家都要食到五六十蚊啦。咁即係喺啲餐價裏面咧都已經加曬嘅。咁啊當然啦，咁即係食飯嘅嘢啊，封建遊男啦，啊有啲人中意食貴啲，有啲即係平啲咁。咁當然，但係即係唔可以喺個街嗰度攞住個飯盒或者攞住個杯麵，咁呢啲係絕對唔理想嘅。 其實點解係要集中曬喺呢個即係土瓜灣九龍城區咧？譬如話，如果第二，譬如隔離區都有一啲地方可以接待嘅，咁照計去隔離區都唔係太遠嘅啫。 啊，咪就係你都要明啦，因為個價單嘅問題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係咪？咁你如果你話食一餐五六十蚊嘅咁，你如果你話你去尖沙咀邊度可能揾到一間五六十蚊嘅咧，係咪？咁你一定係即係嗰啲流水作業嗰類嘅餐廳，只可以做到呢個價單咯。 但係如果咁嘅情況咧，即係可以預計到，如果又冇咁快啲，即係酒，即係呢個酒樓嗰啲開翻，你就嚟好快會有衝突噶咯。因為你就喺我屋企樓下咁樣食嘢，你又阻住我個門口，跟住嗰啲嘅旅客其實都唔想嘅，佢哋企喺度，又開始熱啦個天氣。咁如果咁樣係咪都對區內居民造成滋擾？因為頭先我哋同當區區議員啊，嚟自民建聯咧傾過，佢哋都承認個別有啲嘅旅客咧，即係佢哋嗰個放飛劍啊、食嘢嘅態度啊等等，都未係好習慣香港模式。咁你遲早出事噶咯咁樣。 啊，咁嗱呢啲咧，我哋都要教育下我哋嗰啲啊導遊啊，我哋唔係教育啲旅客，我哋只不過係話俾啲旅客聽啊，我哋要教育我哋啲導遊點樣去用一個好啲嘅方式去搞，即係話俾啲客人聽睇下點樣啦啊。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咁當然咧，我哋亦都要去諗方法去改善嗰個食用啊。啊，因為而家啲價單都上翻啲啦，咁但係而家個地方冇咁好，咁可唔可以或者有人再投資一啲啲咩餐廳啊，或者有一啲啊有一啲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嘅餐廳可以騰出嚟做咧？咁呢啲咧，我諗我哋業界好多朋友，我諗佢哋都諗緊㗎啦，啊咁正如話齋，有啲諗到落去。啊！呢個啊，科學園裏面嗰啲餐廳咧，因為晏晝或者夜晚佢哋冇咁忙噶嘛，係嘛？咁亦都大把位，係咪？咁都我哋都係盡量去探討緊呢啲嘢咯。啊， 係。咁你哋而家係咪接待好多呢啲即係平所謂平價旅行團嘅咧？ 唔係，呢啲係唔一啲都唔多嘅。而家個價已經起翻曬啦！你而家啲酒店都咁貴啊，仲邊度有好似以前咁平嘅嘢啦？唔知噶啦。 通常佢哋係呢啲團係嚟幾耐嘅？係嚟兩三日咁啊？ 有 因為兩日一日， 有啲嚟一日， 一日 一晚嘅啫。 一晚 啊？ 咁佢收幾多錢到嘅咧？呢啲 兩晚咁呢啲係個別旅行社自己去 mark 佢哋嘅價錢啦。咁但係問題咧，即係而家咧好多唔同嘅，有啲兩日，有啲一日，有啲三日咁。就係價錢嚟講咧，已經抬曬㗎啦，就唔會好似以前咁。你睇下而家啲酒店咁貴啊，啲旅遊巴士亦都起曬價啦，係咪？而係啲街啊嘅嗰啲導遊咧嘅收入都高咗啦，因為佢哋每一日出差啊，都已經有包底啊咁樣。咁所以咧，即系已经尽量去改善紧好多呢啲咩问题噶啦。 业界都有讲咧，佢话不如我哋就设立一个旅游警察去处理同埋解决啲旅客嘅问题，包括疏导交通。你系点睇咧？ 呢啲旅游警察咧，我就不用置评啦。但系而家已经有个旅游监管局，佢哋都已经好落力去做呢啲嘢。佢哋派咗好多人啊，搜查队嗰啲落去下底睇住啲交通睇住啲啲铺头门口啊，疏导佢哋啲人群啊，喺啲店铺里面睇啊，等等，好多呢啲。佢哋都做咗好多呢啲功夫，亦都巡查咗，不停地每日都有人去巡查呢啲嘢，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要唔要？咁就呢個係政府諗啦。咁但係喺我哋業界去本身嚟講咧，而家已經有一個監管局去睇住我哋啦。嚇、 你講旅監局啊嘛，係嘛？ 係啊。 咁佢有冇啲乜嘢即系点样去執行，即系佢呢啲嘅职责嘅咧？即系譬如话有一啲佢发觉有旅行社系违规或者点样，即系咪都有？ 有噶，如果你 采取行动， 而家实在都执，即系都管得几严噶。如果有啲乜嘢问题，而家唔系犯规啊，系犯法啊。 系啊，犯法 啊，所以系两回事啊，同以前 TIC 嗰阵时咧系两件事。嗰阵时我哋就。是犯規啫，但是而家呢我哋有啲乜嘢行差踏錯呢，就應該係犯法㗎，咁要去法庭講嘅。咁所以即係佢哋實在都做得好貼㗎啦。 我睇根據文匯大公報道咧，即係都有講話，旅監局都話，好似頭先咧你所講啦，其實而家呢個旅遊業有新規管制度噶嘛，其中有講嘅，其實你哋都同與會代表一齊傾咧，會配合改善，包括咧就揾一啲合適嘅餐飲處所同埋行程路線分散旅客啦，同接待嘅餐飲處所商討下點樣可以改善同埋呢個預訂協調旅遊巴嘅接載旅客時間等等啦。咁其實樣樣嘢都話會傾，但係有時又唔係淨係得即係个别人自己去倾到噶嘛，系咪政府都可以加大力度帮下手呢？如果你所有嘢都执晒喺土瓜湾、九龙城一带嗰啲注册商铺咧，咁其实点都会混乱噶。 咁一定系啦。你而家摆，如果你将所有蛋摆晒落一个窝，咁佢都会流啊，满都会流出嚟噶嘛，系咪？咁你呢个讲法，我绝对同意嘅。咁但系即系都系要一个过程咯。但系而家呢个监管局实在佢哋已经巡查得好密噶啦，所以咧就我谂呢一类嘅事件咧，就我谂会渐渐会解决嘅，因为在营运者里边都系要揾食噶嘛，系咪？佢夹硬去搞到乱晒龙嘅。咁佢哋都揾唔到食噶，系咪？咁所以即系都希望即系大家有一个除咗手法之外，都仲要有啲自律方法去谂呢个嘢啦。例如正如我正话啱啱讲，佢哋谂啲餐馆咁佢而家谂到即系可以从呢啲咩杨子京号嗰啲都倾埋吓，你哋如果五点啊都冇乜人去嘅，咁佢咁多日咁啊嗰度都装好多人去食饭噶啦。系咪？咁即系亦都喺北角码头嗰头，咁上船或者喺红磡呢个公众码头啲上落，咁亦都唔会影响到即系普通一般市民嘅出入咯。咁呢个系唔理想嘅，亦都你阻住晒人哋翻屋企，咁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好啦，唔该晒你先。 但系我哋都会尽量去做好嘅。 好啦，唔该晒，唔该晒梁生。 好啊，唔该。 梁生咧就系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主席啊，系啦。咁头先听落去咧，佢都好似无能为力咁啊吓。咁所以我都想听下咧，听众嘅唔同意见嘅。咁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欢迎听众咧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主角茶一鸣由陈德信饰演。 我叫茶一鸣，是九龙城一间开业几十年的药材铺的老板兼中医师。话就话是老板啫，其实只是小生意。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5载开场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 陳奕迅。 可能我都成日飛嚟飛去，我諗翻內地又好，或者去歐洲或者美加星馬去做 show， 其實多咗好多機會。咁但係永遠翻嚟自己屋企咧係最開心嘅。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朋友，我會做多啲好嘅演出，唱多啲歌啦。我咁中意唱，大家一齊唱啦！ 廣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5月6號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阿拉曼啊，頭先我哋送走咗咧，即係業界人士啦。聽佢講就係、是，其實我哋都希望大家透過自律嘅方式去處理嘅、不過我先聽完呢一個當區區議員，再加埋即係佢哋嗰個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聽落嘅語氣都覺得有少少無能為力咁啊。 係啊，都要諗曬拗曬頭，咩方法都要出齊，先至可能可以有少少舒緩嘅作用咯。 係啦、啊，頭先我聽咧，即係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阿梁生所。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要罚的，我们已经很严的了，其实都惨的，因为旅游业的新规管制度在去年9月全面实施之后，其实截至到今个月的23号、旅监局已经做过超过650次实地的巡查的了，去了解一下，涵盖包括了跨境旅客集合点、旅游景点，同埋咧呢個入境旅行團喺安排下幫襯嘅註冊商鋪等等，咁首先巡查咗咧就冇發現有人違規嘅，咁暫時都未收到咧有關於逼人哋去買嘢舉報或者投訴咁，即係我諗依家就唔係講緊逼人投。咪買嘢嗰啲，係講緊嗰個已經負荷嘅問題啊，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即係人太多、車太多，引致到嗰個對居民嗰個滋擾嗰個問題咯。 係啦、啊，我覺得跟住就已經係唔係即係我諗香港一般人都想香港興旺啦，即係啲生意啊翻翻嚟啦，旅客肯嚟啦，係嘛？呢、這個我諗大家都想。但係好似你頭先都有陣時都會問嘅，係咪一定要擠喺嗰啲區咧？其實即係譬如以我所知啊，你嗰啲私人商場啊，或者政府管理嘅商場，其實你。租啲咩鋪位俾佢哋，其實係都有比例噶嘛，都係要傾下啊！呢度唔開咁多間補習社，呢度只開幾多間酒樓，你私人都可以咁啦。咁你政府如果你批出呢啲，咁其實都唔難去規管嘅，係嘛？ 係咁，但係而家似乎就係業界人手啊，或者係早班方面都係有困難。係 啦，我哋啊聽下其他人嘅聲音啊，聽下業界啦。旅遊業監管局非業界成員李華明嘅，李華明你好。 啊，你好 ，Carmen。 系啦，仲有楊立滿啦，我知你唔係嚟自旅遊業啊嚇，係啦，但係由於你係旅遊業監管局嘅非業界成員， 咪聲音啊嘛， 係啦，都好想聽下你嘅聲音。首先，我哋就不停揞啦，係咪旅監局可以做多啲咧？但係其實依家嘅職權範圍咧，係咪對個別地區造成滋擾嘅呢啲情況，旅監局就算落去巡都話唔到事嘅。 嗱，如果你話影響樓上啲居民嗰啲嘢嚟講咧，即係旅監局。當然佢冇，我哋係冇一個權力去做呢啲嘢嘅。咁但係可以一個大家互諒互讓。咁所以最近咪阿主席啊，我哋嘅總裁同埋市政府都同咗業界都開會嘅。咁盡量諗下，第一就係食飯嘅地方唔好淨係局曬喺紅磡啊，或者喺邊度可唔可以擴散啲唔同嘅地方食飯？咁咧亦都係泊車嗰度咧，可唔可以你哋唔好即係意思？真係食飯先好落去，唔可以半個鐘頭前就放低曬啲人喺個餐廳門口。咁咧就即係講真啦，其實佢哋就始終嚟講咧，文化嘅差異啦，同埋附近啲居民係覺得影響市容又好，可能係各方面。咁呢啲係可以避免嘅，正話咁講。所以即係旅監局，我正話都同。即係高層人士同佢哋溝通過，咁所以可以講翻佢哋都盡力去做。雖然其實我哋就係監管機構嚟嘅，即係老領隊導遊嘅領牌攞牌啦、訓練啦，同埋嗰個旅行社嗰個董事一個登記人啦，成間公司登記，我哋負責監管，即係登記同埋除牌，即係我哋會做埋呢啲嘢。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可以做埋刑事檢控，因為以前冇嘅，譬如強迫購物。以前旅遊業議會是最多是罰下錢啊，或者是暫時停了一陣牌咁樣。 我哋而家唔係嘅，我哋可以拉人封艇坐監嘅。 嗯， 咁呢啲就我哋會去做，緊張嗰個逼人買嘢呢、這個我哋好一個好 top， 即係好首先重要嘅嘢嚟嘅。今次我留意傳媒嗰啲報道咧，就第一就係、是、即係三年幾前嘅嘢，佢哋啲居民幾啲惡。又再翻嚟啦嘛，好似 系啊， 系啊，头先嗰个咧系地区嘅民建联立区议员嚟噶， 系 佢都我相信佢都好真心啊，佢都系讲话啲人放飞剑，我听落谂翻似20-30年前咁样，你谂下几惨，咁一定又变咗又中港矛盾噶咯，好惨啊，你明唔明白？但系。佢嘅建議就係叫啲保安落嚟又勸阻客，咪保安咪又係俾人鬧餐懵嘅。 嗱，不過頭先 咁，你哋做唔做到啲乜先？嗱，幫下手。 所以而家正正就係馬上去協調嗰啲機構。正話講啲嘢全部係做嘅啦，將會實施咧。譬如將啲食嘅地方唔好集中喺一個區，分散唔同嘅區。呢個都重要嘅。第二購物都係分散嘅，同埋正話講緊。譬如泊車旅遊巴，你就唔可以攏曬喺度等人上，你應該泊咗去停一場，再翻嚟接人，同埋啲協調，同埋我都了解過點解啲人喺街邊食嘢，原來啲老人家好肚餓，等唔切嗰個餐廳預備，咁不如就攞啲嘢出嚟俾你即刻食，咁但係又變咗係一個即係係形象係好唔好咯？啲遊客咁嚟到香港喺街邊食嘢真係唔係幾好。而家唔係掃街啊嘛， 係啊，唔係我哋以前細個咁咧，魚蛋燒賣咁樣周街篤喎。你變咗你虧待旅客，我覺得直情係咁。所以對唔住啊，所以我係咪直情可以咁樣理解，就係你哋而家旅監局係考慮緊咧，係停止新註冊商店申請喺附近區域啊？即係某一啲嘅其中一個最重要，我覺得要做嘅係咪啊？ 我哋會睇翻曬嗰啲註冊購物嘅商店嗰個地理環境，再加埋食飯餐廳嘅地理環境。咁我哋同政府一齊咁合作嘅，旅遊事務處都同我哋咁合作嘅。因為始終我哋係法定機構，但係政府就有旅遊事務處噶嘛。阿 Raymond 好清楚啦。咁我哋始終都要揾政府有啲嘢係佢去協調，譬如警方咁，我哋好難同佢搞噶。如果係呢啲嘢，就梗係要揾翻政府部門同翻警方聯絡。你可能要做啲指揮啲交通，同埋嗰個我正話講過就係、是、停車場要嘥啲錢咯，你要花啲錢咯，啲旅遊巴唔可以慳錢就成日都排喺度，係違法地排喺度。咁呢啲都係做緊呢啲幕後協調嘅工作咯。 係嗱，頭先業界阿梁耀林生咧就即係似乎就暗示可能某啲嘅情況咧係個導遊嘅責任嚟嘅，即係佢好似唔係好識得去做，咁即係質素似乎有啲參差啦嚇。咁但係你哋個監管機構係都係監管導遊嗰個質素噶嘛嚇。咁你呢一方面你覺得可唔可以做，即係要去睇？即係你覺唔覺得係一個某啲情況係導遊嘅責任？如果係嘅話，你哋即係監管機構又可唔可以做多啲少少，即係嗰、那個即係紀律啊方面等等專業方面嗰個守則啊等等咧？ 當然可以啦，呢啲唔排除呢個可能各方面嘅問題，即係唔可能係淨係單一嘅因素嘅。咁導遊領隊包括埋領隊啦，喺內地嚟嘅領隊，我哋香港嘅導遊，咁我哋都要監管得好咯。同埋而家所以旅監局都派多咗啲我哋啲職員咧，就落去啲呢啲最多問題產生嘅地方咧。去抽查、去監察同埋睇咯，去觀察咯。咁對啲領隊同埋導遊都有啲，我諗有啲作用嘅，有啲警惕作用。 但係自從嗰個新管制即係嗰個計劃開始咗之後嚇，即係舊年九月，咁對導遊有冇啲咩嘅處分過啊？抑或點樣去紀律過啊？咁樣嘅？ 我哋試過唔續牌俾佢，即係如果睇到嗰啲舊記錄相當之惡劣，譬如話掟低啲人走咗佬嗰啲咁咧，佢申請嚟續牌咧，嗱呢啲係以前嘅事啦，已經係旅遊業議會嗰個年代，咁但係佢哋續牌，我哋都會睇到呢啲咁嘅記錄咧，我哋都唔續牌俾佢噶，咁我都做咗個唔續牌俾旅行社。唔續牌俾領隊導遊，我自己都有坐牌照委員會同埋啲紀律委員會嘅，咁我哋都唔會手軟噶，啲嗰啲啲害群之馬，我一定都會啄佢噶，都會。 但你有時啲導遊可能覺得，我想安排佢一個好好嘅，譬如飲食嘅嘅經驗俾啲遊客，奈何咧就即係嗰區咧，即係我又要安排去購物，嗰區又冇地方咁就唯有唔好啦，不如你哋自己去買飯盒啦咁呢啲即係佢又真係好無奈嘅喎，即係唔夠地方食嘢，咁點搞咧？真係。 其實應該是全部要在餐廳裡面吃東西，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除非你話刻意佢去掃街咁樣唔同啦，但係而家好明顯，而家出問題啲唔係咁樣 啦。係啦，唔係美食車啊嘛。 嚇嚇，咁原來餐廳本身亦都做得唔好喎，即係佢哋可能 你哋管唔到噶咯喎，餐廳又。 你講得好啱。 唔係，所以首先就唔好考，即係考慮唔好再喺九龍城同埋土瓜灣一帶咧，再發牌俾佢哋呢一類嘅即係註冊商店咯，至少係唔好再加大先。 食飯就唔係註冊商店啦。 係啦，但係至少買嘢嗰啲唔好再嗰度加大啦。多謝曬， 多謝曬，多 謝 曬。 咁咧，李華明就係旅遊業監管局非業界成員嘅，咁啊聽新聞啦。